早晨，早晨，早上嘅6:08，咁啊，今日咧就系嚟自2024年嘅2月14日，咁啊，望翻咧农历咧就系正月初五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啦，咁啊喺情人节嗰度咧就一齐翻工啦，咁啊公众假期就完结，咁虽然有好多嘅朋友啦喺今日翻工嘅时候咧都系抱住半玩嘅心情噶啦，咁希望你系呢一批啦吓，咁啊翻去斗下利是，见下啲同事咁样，咁啊都系开心嘅，咁啊叫做放咗几日假期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倾下偈，问候一下，讲下恭喜发财，咁啊今日都仲系派利是噶，冇错啦，咁啊派到15嘅，一样 OK 嘅。好啦，咁啊睇睇出边啊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远浩陪住你哋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话到树上边嘅雀仔从来都唔会惊树枝折断，虽然佢哋企喺上面，咁但系从来都唔会害怕，系因为佢哋信任嘅唔系佢哋企住嘅树枝。就好似今日我哋信任嘅唔单止净系我哋服务紧嘅公司机构，而佢哋相信嘅好似雀鸟一样系自己嘅翅膀，纵然树枝会折断，自己一样可以振翅高飞。所以亦都要永远相信自己，千祈唔好依赖别人。但今日情人节仲要加多句嘅。当你振翅高飞嘅时候，喺你旁边仍然会揾得到同你形影不离嘅另外一半，一齐两个翱翔天际。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唯独你是那么特殊，令我鞭策自己，反省几多次，艰苦也要为你坚持。没有给你什么奇遇，还是庆幸有种自然。无论未来日子翻起几多风雨，紧握这个爱字，贫富生死也好，亦是极其愿意。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盟誓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想起我俩在某天白头，无穷牺牲也不怕。从来事情并不容易，明白爱没有去怨词，是你不计付出，花光青春到处，只等一个弱势，而我竟这样无知，只知道是时候拿着鲜花，将心爱预留在之下，共你漫游在天边，看着低洼，光阴已变做美好年华，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除掉牵挂，若你的心疼痛， 着鲜花，偏不信万人面前跪不下。共你历年寻新诗，吃尽风沙，厮守到老亦毫不惊讶。身份也是时候期待变化，因准我用承诺。想动摇我，我怕什么？听清楚，同生与死好吗？ 早上六点十四分嘅早上，我哋一首歌曲嚟自周柏豪《爱的宣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最高的气温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今日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以及有薄雾。而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7%。 晨光 Coffee Time， 没错啦，既然都找得我爱的宣言啊，咁啊，亦都可以睇睇2月14号嘅时间啦。咁啊，除唔系星期呢个大年初五啊，对唔住啊。咁啊，除咗就系农历年嘅假期啦，咁大家都要开工之外，咁啊，见到既然系情人节，咁所以都有一啲咧叫做活动。咁香港设计中心设计嘅一啲活动，咁啊名字咧就叫做 Chubby Hearts Hong Kong。咁啊，亦都喺今日咧，亦都会启动嘅，直至到几时咧就系24号，所以有成10日嘅时间。咁啊，亦都由著名嘅设计师 Anya 咧构思直径12米嘅巨型红色嘅一个大型心心。咁啊，会喺咧就香港多处嘅上空咧快闪漂浮。咁啊，做咩噶？只系俾市民打卡嘅啫噃。所以咧费用全面，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咧情人节啊拍下拖咁样。好啦，咁佢会喺啲乜嘢地方嗰度出现呢？嗱，二月十四号即系今日，除咗会出现喺中环嘅皇后像广场花园嘅一个启动礼现场之外啦，第一日亦都会喺早上嘅10点开始，另外嘅三个地方嗰度咧就快闪噶。好啦，第一个地方位于九龙区，就系旺角嘅花墟啦。旺角花墟亦都会有呢一个快闪，咁啊 OK， 因为花墟咧，咁大家会情人节去嗰度买花，咁啊亦都见到咁大嘅心心咧，亦都可以唤起大家咧，就系对另一半嗰个嘅爱意嘅心入边嘅情感啊，吓不断呼唤住你，咁啊令到你可以咧就拣一啲啱嘅花啦。另外一个地方咧，就系都有好多朋友正在去嘅，日夜都缤纷，咁啊位于大埔林村许愿广场。仲有咧就系坚尼地城卑路乍街海滨，卑路乍街海滨咧就早上10点至到下昼6点嘅。咁啊，中环皇后像广场嘅心心咧就一直会摆到24号嘅。咁啊，今次咧就系西方情人节啦，咁啊亦都咧就系会见到呢一个嘅节日咧庆祝到几时咧？就系初十五中国情人节元宵节期间嘅2月24号。咁所以咧就摆多咗好多呢啲就具有香港景观，令到我哋嗰个感觉咧会更加就中西合璧啊，有趣味同埋创意。咁今次咧就见到呢一个大型心心啊，体积咧就系一个最大嘅一个新嘅作品，直径达到12米噶，直径达到12米，其实你都谂到系大噶。比伦敦所展出嘅话咧，原来据讲啊大4倍添。咁啊，系咪个个都一样大咧？咁我又唔系好觉得咧，佢有提及到啊吓。咁但系见到中环皇后像广场花园嗰个咧，应该会系一定系有呢个 size 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其他地方嘅，包括头先提及过嘅林村啊、花墟啊，咁啊又摆到几时咧？咁样咁啊话到将会咧就设有仲有15至16个嘅快闪打卡位啊，分布喺香港各处嘅。咁啊，除咗头先嗰啲大型心心之外咧，有啲咧就会系直径3米啊，咁啊会细少少啦。咁啊，但系咧，譬如旺角花墟嗰咧就直径3米，大埔林村同埋坚尼地城边路窄街海滨嗰个都系直径3米嘅，不过咧都非常之好啊吓。咁其实咧见到民政事务总署咧，亦都喺夜晚嘅时间啊，咁啊话到由于市民踊跃，呢个反应踊跃啊。 咁所以亦都会部分嘅呢个心心打卡位咧，都会延长时间俾大家嘅。咁啊，唔需要咧就一次过逼过去嘅。咁但系有呢啲心心，相信大家喺情人节嘅时间咧，都可以谂到啲地方一齐去打下卡、影下相、sweet sweet 下啦。首嘅歌曲嚟自 Jenny， 哭泣健康指南。今日咧，你嘅爱情指南就系可以去头先介绍过嘅唔同地方嗰度，好好地打卡 ，sweet sweet 一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晨语百科。 望望出边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早晨，早晨，继续收听紧啊！晨光第一线。介绍一位朋友俾你识，佢嘅名叫苏秦，佢洛阳人嚟嘅。咁话说咧，洛阳就系当其时周天子嘅都城嚟噶。咁佢都好想叫有所作为啦，于是乎咧，日日夜夜就谂办法，有冇计可以见到周天子咧吓？咁啊，当然啦，咁易咩？今日亦都冇人去引荐啦。咁啊，一嬲啊，嬲咗之后咧，佢就变卖晒所有家产，就去到第二个当其时嘅国家嗰度啦。咁啊，走咗咯。好啦， 佢东奔西跑，走嚟走去。今日嘅成绩就唔系东奔西跑，但系佢都仲未做到官。后嚟咧，连埋啲钱啊，都已经用晒，跟住啲衫咧又烂晒，咁点搞好呢？于是乎咧，佢就决定我不如翻屋企啦。屋企人咧见到佢咁样嘅样，又狼狈，然后啲衫啊烂晒，拎住个担挑，哇个样就唔系好掂，连佢阿爸阿妈都系咁闹佢，你有冇搞错？啊，当其时有冇搞错嘅？呢啲个五叶子咁样，好啦。咁佢咧就本身都已经有位太太就喺屋企嘅，咁啊太太见到佢嘅时候，即原本都又有屋又有地啊，唔错啊，而家竟然间咧就烂身烂世咁样翻嚟，而且咧连只鞋啊都着到烂晒。佢太太坐喺呢一个嘅布织机上面啦，一路整紧衫，望都冇望佢一眼。佢更加咧就系、是、心灰意冷啦。於是乎咧，咁阿 Susan 自己就即系屋企人唔理佢，佢连埋求佢阿嫂啊俾饭佢食嘅，阿嫂都唔理佢。大受刺激之后，咁啊走埋，好啦，佢走去边咧？啊，佢好嘢，佢走咗去专心读书，钻研兵法，日日咧就读到好夜。咁啊，佢又攰又眼瞓嘅时间咧，啊，佢谂到个计仔，佢就话到啦，可以用一啲嘅，譬如我哋而家就好似锤仔啊，嗰啲以前叫做锥啊，仲有少少锋利。佢竟然间咧就用呢啲嘅叫做以前工具啦，去到吉自己个大髀，或者打自己的大髀揼一下咁样，咁啊梗系痛啦，有阵时仲会出埋血添。但系佢就话换嚟嘅系精神百倍，于是乎佢就可以继续读书读落去啦。咁样嘅生活，佢大概辛苦咗年几至两年嘅时间，佢嘅知识比以前更加丰富，佢嘅学问修养更加大。咁啊，当然得到唔同嘅叫天子去到接见啦。于是乎咧，亦都得到好好嘅官禄啦。咁啊，亦都可以叫做衣锦还乡。今日希望你都可以秉承住呢句说话，叫做先苦后甜。好好地想下一下，今日嘅工作虽然辛苦，但系甜一定会喺后边。 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智慧，期待谁认同，成望成空，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当个潇洒人才，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苦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 信舍得太清楚，收不涉自有害，错在望来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说分手都非用才，流过最牙齿伤口放意乱不能停，又算不算爱。 六点半钟之前，我哋呢首嘅作品嚟自林峰嘅《无伤大雅》。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话，寻日共有超过112,100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当中以入境人次较多，有超过664,600人次。而出境就有超過457,500人次。陸路口岸方面，經羅湖入境的人次最多，有127,400多人次。落馬洲支線亦有101,400多人次入境，而經羅湖出境人次亦是最多，有超過84,800多人次。其次是港珠澳大橋和落馬洲支線。至於經機場入境的有超過66,000人次，出境有61,000多人次。上水新豐路28號一個單位發生火警，男户主涉嫌縱火被捕。昨晚11點幾，警方接獲那裡附近住戶報案，說有單位懷疑發生火警。警方經初步調查，相信39歲男户主和妻子曾經因為經營生意問題爭執，妻子其後發現丈夫情緒激動，身旁床單被被鋪起火，於是和鄰居將火救熄，男户主涉嫌縱火被捕。他被捕時身上有酒氣，情緒激動，清醒送去北區醫院，事件中無人受傷，亦無需疏散。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长奥斯丁情况良好，预计稍后会出院，并将在出院后第二日参加有关援助乌克兰的视像会议。70歲的奥斯丁星期日因为紧急膀胱问题再次住院，被迫将取消今个星期前往布鲁塞尔的行程，改以视像方式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以及协助军事援助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会议。奥斯丁去年12月接受前列腺癌手术，并因为并发症在元旦日入院，但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高层官员在他入院几日后才知道事件，共和党人指隐瞒入院，要求他辞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同埋有薄雾。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义务工作的电台节目。 有一个伯伯，他要去老人院住了，他的狗仔叫做 Lulu， 跟着我都问，不如我带 Lulu 去老人院探下伯伯啦。咁过到去之后呢， Lulu 即刻冲过去，系咁揽住佢。当时讲下，我自己都好感动，原来我帮到你真系我嘅福气嚟嘅咁。 CIBS 节目义不容辞，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今个礼拜有新心灵导师沙拉， 我哋经历过咁多事情啦，个世界放咗咁多假啦，我哋系咪要喺嚟紧世界就嚟好运嘅时候饮个头啖汤先、嗯？ 我听到一个小小嘅秘密啊， 系咩啊？ 2024年系一个好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树木附近咪逗留。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2024年2月14日6:36嘅朝头早 ，Vicky 都喺直播室。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除咗有 Vicky， 当然仲有小白啦。早晨啊，小白。 喂，早晨啊 ，Vicky。早晨，各位听众。 情人节快乐。 是的，情人节快乐、哦。 除了新年快乐都是情人节快乐。小白， 西方情人节啦。 是啦，西方情人节，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就是元宵节啦，就是24号下个星期六啦。咁、到时我们二台都会有些活动的，希望可以跟大家见到面。 是啦。 是啊， 黐住二台听住我啲宣传声带先。 系啦，了解一下先。咁咧，其实今日就西方情人节啦。小白，你会问一下你先，你会点样去表达自己嘅爱意嘅咧？同另一半。由以前拍拖啦，唔一定要而家噶嘛，即系你会曾经试过，你觉得点样系为之表达爱意呢？ 送花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嚟嘅。 嗯， 送花 送咩？几多啊？几多朵？ 我冇送过嗰啲99嗰支啊， 太大束啦， 系啊，太大束啦，即系一定会就系一句翻嚟就系、是、哇，你咁嘥钱嘅呢支，即系送浪漫得嚟，大家都会喺度谂浪唔浪，即系系咪实唔实际啊嘛？咁你99支，老实讲，你拎到翻屋企。你点制啊？99支点插啊？ 我妈妈咧做花店嘅，下次你送话我知， 系咪 平啲？ 哎呀，真噶？ 系啊， 我真系唔知道、 啊。我妈咪以前系开花店嘅、 啊， 但系咧就而家就冇花店噶啦，咁但系佢就自己喺屋企做咯。 哦， 系啦、啊，即系接熟客啊，或者接朋友啊咁、 哦、 咯。 哦哦，咁啊都系一个办法啦、啊，呢、這个 系啦、啊，就平啲， 系啦、 啊，成本价啫。 不过而家咧，其实呢几年我试过唔同嘅套路， 嗯， 个方法就系咩咧？ 用套路嘅， 即系个方法咧就系、是。都有送玫瑰嘅、 嗯， 有啲咧就係、是、一支玫瑰，然後嗰個就係嗰啲永生花。 哦，嗰啲保鮮花係 啦 係 啦， 擺得耐啲。 咁佢哋就叫永生花咁樣，咁啊即係用一朵活生生嘅花去改造咁樣啦。另外一個咧，由於呢個永生花都嗰陣時一送都擺咗幾年啦，永生花都釘蓋啦，咁真係大家利是，係啦。咁但係咧，去到之後我就揾咗一個咧，都係一支玫瑰嘅。咁呢支玫瑰咧勁啊，嗰支我覺得好犀利，係我人生嘅其中一個高峰。 係點咧？ 即係佢唔係啊？佢話嗰支嘢係雙金嘅喎。 嚇！ 系啊，佢攞支真嘅玫瑰出嚟，然后真系倒咗佢。 吓， 系啊。 哇，咁嗰个就永恒噶咯。 原来都唔系永恒。 又唔系永恒。 系，原来嗰支嘢咁，我谂住咁样你都冇死啦咁样。我有同阿 Vincent 咧，我哋成日喺晨光出现嗰边，即系我哋前监制，成日同佢讲：你啊呢啲啊，醒你啊，你呢个送啊咁样。即系你买一年，又几年唔使买啊。 你太太唔知道会唔会听住咧？ 咁咧就呢、這个咧就原来都唔系永生嘅，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即系男士嚟讲咧，我唔算系特别多好花好多花款嗰啲人啊。 嗯， 系啊，即系你个做节目谂好多计仔，其实我 OK。但系你一谂到咧，即系同自己另外一半去谂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个脑有阵时都几容易空荡荡。 嗯，不过唔紧要，小白你系平时都会俾下 surprise 噶嘛。即系得闲无事都会俾下小惊喜噶嘛，即系煮下饭啊， 激下人嗰啲多。 唔系噶，其实我觉得对于另一半嚟讲，会帮手凑小朋友已经系好好嘅。 啊，系咩？ 表达爱意嚟噶。 希望系啊呢、這个。 梗系啦，咁因为有阵时会觉得啊，生咗小朋友系咪女士就要照顾晒个小朋友，而个男士就净系翻工搵钱呢？咁、如果假设另外一半都系一齐翻工嘅，咁、如果互相嚟到去帮手凑下小朋友，其实系。好好噶啦，已经，梗系。 咁你快啲生翻个， 又烧到去我嗰度。 等你丈夫证实一下，其实佢都系一个好男人啊嘛。 咦，大家都好想我快啲生，大家想派利是俾我 系 咪？ 系啊，好想派利是，系啊，好想派俾小 Vicky 啊。 等我好好咁样去详细了解一下先。我自己咧表达爱意，因为我系女士啦，咁、就我就唔会送花俾另一半啦。咁但系咧，我就曾经试过去手作啊，我好中意做手作。 接花真系试过接系嘛你？ 咁又唔系真系接嘅，画啦，又或者砌朵花，又唔系砌朵花，砌佢中意嘅嘢啦。 而家嗰啲积木好叻噶， 系 积木公司整嗰啲一扎嘢、又名牌手袋，又花都好多款啊。 系啊，其实砌积木 我真系有谂过买嗰个积木嗰个花冻喺屋企，叫阿仔仔砌冻喺屋企，因为嗰个真系永生噶啦。 系 嗰、个咁唔会烂， 除咗会铺尘要抹之外，嗱嗰、个就真系永恒。 铺尘真系搞 咁，我觉得嗰啲其实咧 铺尘我睇到都心酸。 扫下咯，扫下 OK 嘅，因为嗰啲积木而家好多花款，我自己咧都比较喜欢砌积木，我都觉得如果用积木嚟到去砌另外一半喜欢嘅嘢送俾佢咧，我相信系开心嘅，因为砌积木唔系咁简单嘅，其实、你首先要个眼睛要好灵敏咁样望实嗰、那个。拼圖究竟是怎樣砌啦？你一砌錯了你要重新嚟過喎，有啲係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都係表達愛意嘅方法嚟嘅。咁其實除咗我哋而家就話好多唔同嘅選擇嚟到去為對方表達我哋嘅愛意啊、原來喺以前嘅時候咧，奧地利咧係一個偏遠嘅地區，有一個好奇怪、好奇怪表達愛意嘅方法喎，係乜嘢咧？ 斬樹 唔係，哇！呢、這個幾好喎、 啊，係啊，你話又奇怪。跟住又方法 更奇怪啊！咁但系我见到之后，觉得一定要同大家 share 出嚟。 呢个求爱舞 唔系呢个太普通啦， 太普通啦咩？ 舞系咪啊？而家做西方都好多人都会好喜欢跳舞啦，邀请对方一起跳舞咁。 哦， 咁呢个唔系嘅，佢喺舞会入边嘅。咁喺舞会做啲乜嘢咧？ 作首诗 唔系，首先个女仔咧要做一啲嘢嘅，就系、女士咧就要将一片嘅苹果片。夹喺腋下，夹喺腋下之后咧，除咗嗱，你听埋我讲先，除咗有一个天然嘅除臭剂之外咧，最重要就系喺舞会之后，如果嗰个女士向你攞去腋下嘅苹果片送俾嗰个男士，就代表 抹走佢啦， 就 仲攞啊， 就代表嗰个女士喜欢你咁。 干咗未噶？ 我唔知道。我冇去考究呢个问题，究竟干定系湿？真嘅、 這個， 但系如果个男士唔中意咧，你系可以抌咗佢啦。 我中意个女仔，但系我唔中意嗰个苹果咧。 但系你听埋，如果你中意嗰个女仔咧， 周星驰啲戏嚟嘅，其实呢个 你要食埋个苹果噶。 差啲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 苹果片嘅，嚟到去表明自己嘅立场，我都喜欢你咁样。咁其实咧，送苹果呢一样嘢咧，唔系净系喺 而家唔会有啦，系嘛？ 而家唔会噶啦，以前系一个偏远嘅地区。 咩咩十七、十八世纪嘅 friend 应该 系好耐好耐。你谂下，仲会有舞会着晒啲裙系？ 不过感觉二月十四咧，即系佢哋嗰啲咩西奥地利啊？ 系啊， 系啦。咁佢哋嗰度冬天啊嘛。咁我估唔係咁難受嘅， 啲汗唔係咁。 如果嗰排有啲咩厄爾尼攞啲飛人大件事， 你唔好話，你唔覺得個女士都好辛苦咩？你跳住成程步你都要夾 住，係啊， 其實都辛苦嘅。不過嗰陣時啲女性可能優雅啲嘅， 同埋嗰陣時啲衫咧，你未必使夾住，夾得好辛苦。 係，或者都係長袖衫，又未必真係會有。 佢哋啲衫好厚，同埋一紮嘢，二紮嘢， 係啊，咁所以又未必真係我哋諗嘅咁恐怖嘅。 我諗都係借啲衣放喺褲。近嗰啲位啫， 系啦，可能系手臂内侧咁嗰啲位。 个男仔中意咯，即刻嗌分手，你谂下几伤？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啦。即系除咗系十九世纪嘅奥地利有呢个方法之外，其实以前嘅古希腊人咧都会见到系送苹果嚟到去表达爱意嘅。 你屋企有几个苹果？ 你屋企系啦，你可唔可以今晚送俾太太啊？ 系啊，呢个希腊嘅。 吓系啊，古希腊啊， okay, okay, okay. 就会送一个表达爱意嘅方式，就系、是、咧送个苹果，然后如果对方接收嘅话咧，就系、是、佢都接收你嘅爱意啦。咁所以咧，其实 切埋噶 苹果唔使，呢个系一个嘅，你或者可以试下今晚系切苹一片片嗰个选择嘅，奥地利嗰个嘅。咁所以就系、是、假设如果咧你而家系啊觉得送花唔系咁实际，贵啊嘛，因为而家买花情人节都，咁你可以选择试下系送啲而家啲苹果仔嘅，试下送啲苹果花。系咪、 哦、有苹果花、啊？ 自己整咯，自己包咯， 佢切片喎、 啊。唔系啊，苹果唔系真系要雕刻嗰朵花，一、系一个个苹果仔，圆粒嘅，有啲苹果仔噶嘛，细个拳头噶嘛。咁、你然之后包好佢，然之后就整成一个花束咁样咯。我觉得都唔错嘅选择嚟，大家可以试下噶。 作写好那廿年传记，持续练练到尾，只有百块腹肌。要确信理想，先有望能集气。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挥齐那天空。梦想与梦，目举年岁烧一把火，放于心中。无论世路成人，曾奉上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全部能行，理想即且前锋争，给你牵引命运命运。日日夜夜运在房，继续被动，差点叫自己跌入空洞。当天风筝如风，今天打开这天窗，有梦想如梦。老友，你要睇下别墅，有你无礼物嘅数，试试痛快嘅旅途。你咪着下你岁数，快去跳步步，人世嘅奥秘要你探。梦想追梦，如像孩子手执粉彩，绘制那天空。梦想与梦，无惧年老烧一把火，心孔之中。无论世路成人，曾梦想的兴奋，你再失去只会浑浑沌沌，何时全部能行，理想的且先通生，给你牵引命运命运，你无信心，你分一份，你有决心，想太过远，叫搭的士，你嘅笑两笑，或者穿屎，放肆如花。 喂啊，一齐早儿咯。 Twins 的梦想与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又见到安安啦。 早晨， 安安好忙喎、啊，见到你喺度做咩咧？我见到喺度执咗好多唔同情人节嘅花喺度。哇！啲人咁嘥嘅， 系系啊，有啲人真系成扎掉咗去。 有啲人就因为即 系 送俾佢嘅人就唔系心仪嗰个啦，系咪先？咁冇办法啦，有阵时 可能 爱情嘅嘢 系啊，系咯、啊。咁、啊、大家如果收到嘅时候，除咗掉佢之外，你想即系点处置佢啊？安安， 系等我估下先。 嗯。 自己剪咗佢，我嚟插花。 嗯，其实唔，如果本身订咗嗰扎花，应该成扎花咧，都应该 keep 喺度嘅， 就咁插落去系嘛？ 其实我以前好耐好耐以前讲过，但系嗰阵时候可能冇咁多人听啊。咁而家多人听， 不嬲都多人听嘅。 唔系，咁其实咧，我会建议第一件事，如果你真系唔识处理佢嘅话咧，你成扎唔好插啦，真系、 嗯， 因为本身咧，花艺师喺花束入边咧包咗嗰扎大花咧，入、 嗯、 边其实湿晒啲棉花，佢预咗好多人系女仔系唔识处理， 嗯、 其实摆到系可以摆三日啊。可能擺四日啊， 使唔使加水咁樣？ 其實係要噶，你加水唔緊要，因為佢下面一定一定，除非佢真係唔係一個花藝師、 嗯， 除非我唔知佢會親自扎。 唔係咁本身如果你話 下面一定有濕紙、廁紙， 例如 唔係廁紙 ，sorry， 有人用廁紙、廚房紙，又或者係用呢個棉花，最傳統即係用棉花就會索水。 用棉花會舒服啲咯，如果用廁紙個感覺唔係。 唔 係 廁紙係唔可以廁紙係廚房紙。 係咁，但係如果你話 廚房紙貴過棉花， 係咩？哦，咁但如果你话一般可能我喺花圃嘅或者街市嘅花圃嗰度买，佢、嗯、哋未必系真系一个花艺师，佢可能都系一个商贩，佢哋未必砌到好靓嘅，咁我咪都可以成扎咁样。 可以嘅，佢基本上一定落落呢、這个防水嘅纸入边，再湿棉花或者系所谓嘅厨房纸或者任何索水嘅纸咧，都系基本嘢嚟嘅呢个花束。咁、 嗯、 你可以一定要加水落去咯，变咗。咁、 okay, 可能应该起码头三日都唔会有花凋谢嘅。我觉得， 嗯、 你收到嗰扎花，嗯、你冇可能三日之内已经有花谢。 系，总之就 无论系任何花都 唔好拆佢嗰个包装纸先。 系啦，如果你真系唔识处理， 嗯、 如果你话哇，真系好想即系如果正常常嘅 size 唔系超巨型，我好想摆，佢都好简单，你咪拆咗个花纸佢，跟住将啲棉花啊。嗰啲個繩就唔好拆啦，即係最尾束住嗰個花嘅繩就唔好拆啦。咁咪成個擺花樽度咯。咁、 嗯、 但係通常咧，有啲可能大到你個花樽擺唔落咧。 係咯，咁點咧？ 咁你又想去靚嘅，你咪真係要分啦。 哦， 你就揀啦。 我以為你話咁啊，真係要買個大啲嘅花樽啊。 咁亦都得喎。但有陣時真係唔想買大啲嘅花樽噶嘛，咁、有陣時可能99支， 一年可能用一次。 你要攞個洗手，你要攞個桶先得啦。如果你99支， 馬桶咁大個嘅花樽要 冇應該。如果係而家99支，你個花徑應該你個圓周好大，下邊嗰個咧、你用個水桶先得咯。真係99支可能要水桶變咗。咁另外就係通常一定 啱咯，買個水桶翻嚟又紅色嘅，啲玫瑰又紅色嘅。 係啊，如果你真係咁好，你拆嘅幾多剪腳啦、 嗯， 剪少少腳啦， 斜剪、 斜剪或者平剪，最好就斜剪啦，係、啦，咁吸收多啲水啦。咁、跟住花樽就要乾淨淨咁樣咯，就係咁擺咯。咁跟住其實去到第三日嘅時候咧，應該有一部分已經凋謝。 有冇話其實通常會凋謝嘅會係邊一類嘅先？例如如果收係玫瑰嘅，咁 玫瑰應該好啦，最耐去到尾嘅。 去到尾啊！即系满天星嗰啲会借先嘅。 满天星系唔会借一世啊嘛！你唔记得咗咩？ 啊，我理唔到喎。 系啊，摆十年。 咁如果其他花嗰啲咧，会唔会有人送杜鹃啊？ 乜都有噶，其实。 乜都有啊。 系啊， 嗯、 易借嘅一定系绣球啦。 吓、 啊。系啦、啊，绣球可能即系奇怪嘅，有啲系会绣球加呢个桔梗。桔梗就唔可以咁多水，绣球要好多水。咁、你摆埋，如果你好幸，你真系咁叻去拆嘅，咁你记得绣球一定要独立摆啦。 系， 因为佢要好多水。 好快啫。 咁绣球可以摆埋玫瑰一齐摆，因为佢两个都要好多水嘅。 哦，咁你头先讲嗰个桔 梗啊，嗰啲唔要咁多水啊，或者康乃馨 啊， 我谂应该唔会有嘅。欧洲康乃馨都靓噶。 康乃馨母亲节先送 嘅。唔系噶，可能送俾母亲系情人咧。 哦， 但而家啲欧洲 你赢， 而家冇分噶啦。欧洲嘅康乃馨都好靓噶， 系 咁就嗰啲就唔可以咁多水啦。咁嗰啲茎啊，真系要不停咁剪，咁、你就要留意一下，将抽翻出嚟剪咯，剪多少少咯，咁、 都有啲技巧啊呢、這个。 其实一定系技巧，每日都要执花呢对嘢。 我每一日都要啊， 每日都要，每日换水系基本噶啦、你玫瑰一定每日换水。 其实我成日都有个迷思，就系、花咧，如果我咁样譬如插咗落去啦，咁我换水嘅时候，我系成个。 花生入面倒晒佢，跟住晾一晾，跟住再倒嗰啲新嘅水落去。 系啊， 使唔使话我普通开水喉水嗰啲都 OK 噶啦？ 但系其实我系唔会咯，我系会开水喉水摆一个钟先至会再用。 我以为你话煲过佢，跟住先再咩添？ 煲过佢应该唔需要嘅。但系啲水咧，我系会摆一阵先嘅，因为我惊会太 hard， 喺两个即系两个空间，即系啲水摆。用啲咁即係我啲水都係經過呢、這個我哋嘅政府你知叫做咩消毒啊、 氯 氣啊嗰啲啦， 咁我哋啲水又經過啲啲管啦，咁我哋啲水喉管又未必咧係成日都咁新嘅，有機會咧就比較上譬如啲好聽啲嘅礦物質比較豐富啦。 但係而家有啲人會裝嗰啲過濾嘅水喉 啦， 啦啦但係其實氯氣係過唔到噶嘛，咁、可能你擺一擺去等佢氯氣消一下先啦，跟住先至再擺啲花落去啦，咁樣咯，咁就會好啲咯。 嗯，好嗱，咁花我哋就知道咧點搞啦。咁我今日要 跟我哋講桂花，我好中意嘅 桂花。 其實咧，你而家行公 園，桂花糕嗰個桂花 係啊。我好中意食噶桂花圓子啦、桂花糕啦，所有 桂 花嘢 我都好中意食噶。 我記得我有年去上海咧，我係無啦啦行個路裏邊行路咧，係見到周圍都有點咁香嘅 行路， 係行路咯。講嘢唔係幾好，咁咧係好香咯。我而家發覺香港都有，我發覺荃灣有個公園咧，我行過咧。好大，夜晚黑好大陣桂花香味。咁其實係桂花樹，我相信佢仲有桂花樹，亦都唔係啲咁稀有嘅嘢嚟。 我屋企附近咧，我夜晚放狗嘅時候， 你講獅子山？ 唔係啊，大埔嗰邊嚇。我屋企附近都有聞到。 我成日你住喺獅子山， 因為叫我成日喺度無啦啦爬轉係嘛？即係喺我都會覺得咧，係有一種比桂花菇更加強好多倍嘅味道咧，喺夜晚嘅時候會好強烈咁飄過嚟。 但其实桂花是黄色的。 哦，是咩？ 是啊，但是有时候你见不到，你找不到花的。 是啊，我就想说我有时候在望的时候呢，即是闻到了，我在望，啊，在哪里飘过来，望来望去全部旁边附近都是绿色的，我又不是很觉得有哪些，但我很清楚闻到个花。 因为它的叶是很劲的桂花，其实桂花可以种的，在家其实是一个盆景来的，就是我没有给相你看，其实它是呢是这样的，黄色的细花，很细很细的桂花，如果大家有吃桂花那些， 你有 给相 我看 的，有吗？我真的很有盡責嘅個人真係，咁咧，咁其實你食糖水可能見到，咦，原來呢個桂花咁樣，其實佢黃色嘅，咁但係你未必會見到咯，但係佢成棵樹係好香嘅味咯，嚇喺係可以，佢啲桂花嘅香味咧係有鎮靜嘅作用嘅，咁同埋情緒上面亦都會好啲嘅。咁其實桂花係好中意陽光，咁如果你真係翻屋企種嘅話咧，其實絕對花墟應該有得賣嘅。咁你要可能你又唔知呢個係桂花。 但係桂花如果我自己種嘅時候，佢係一枝種定係一棵樹咁樣？ 唔係一棵樹啊，有大有細。如果你屋企種，當然係一個盆栽。 我以為你屋企種當然一棵樹。 你都可以啦，你 OK 嘛？係咪先？你 OK， 但係、這個、你嗰陣時。屋企桃花都系摆喺中间， 但系树系要十年噶嘛、啊。如果你真系要种，除非你真系要嗰啲已经种咗十年嗰啲，你真系要经历用个货车送去你屋企咯。如果你真系种嘅话，系由细开始，即系手掌咁大开始种咯。咁、当然你要你屋企绝对可以装装个棵树啦，你屋企个公个公园，你个露台咁咁唔系露台，你个叫咩？你楼上个 rooftop， 忘记佢啦。 系咯，咁嗰个一条，如果你真系种嘅话咧，你就要将佢摆窗台啦。我哋嗰阵时话，佢啲花咧唔晒得噶，唔好摆窗台。咁但呢个系中意阳光嘅，咁、所以你如果你买翻去买咧，其实佢已经有种咗喺度噶，自己一个盆景咁、你翻去就可以自己拎翻去咯。咁种系嗱淋水就有啲嘅技巧啦。 系、哎，我知道。唔可以淋到佢嗰啲葉啊花 次數，主要係次數。淋花真係唔好淋、 啊、 淋個面啦、啊。 原來次數啊， 係啊，即係唔好隨便話。 每次少少，但係淋好密。 都唔啱。 又唔 唔係，係你睇下你咩季節。你春天你唔可以話淋得好密咯。譬如你春天、秋天。冻嘅时候，咁你就唔使淋咁多啦。咁、但夏天嘅时候，你咪可以蒸发得比较快，咁你咪一日淋一次咯。其实唔使一日淋嘅，好多盆栽都唔使一日淋水，千祈唔好。系啦，咁仙人掌当然好难先淋一次啦。咁但系呢个桂花系可能两三日先淋一次咯。吓唔使淋咁多。 视乎翻个湿度啦， 同埋有一样嘢咯，以前都有讲过，如果种花咧淋水嘅时间咧，你唔好今日就朝头早。聽日就夜晚咁樣，你咪固定嘅時間，好似養你隻狗咁樣，即係你有啲 regular， 即 係。喺呢個世界好多人擺長糧嘅養狗都。 我係嘅以前。 个原因系有嘅，唔系因为我懒，系因为我成日惊我出门口之后我唔知几时翻嚟，咁所以我希望喺我可能唔知几时先翻嚟嘅时候， 你咪需要买一个嗰啲咧手提电话揿个掣，跟住有啲有啲狗粮碟系啦， 我再养翻我会 系咩？ 我觉得冇咗吧， 唔好讲啲细， 你明啦。咁其实养桂花嘅时候都要修剪一下嘅，剪一下啲叶啦，就等佢冇咁混乱啦。因为见到佢都叶系多过花嘅，平时你街见到树嗰啲可能搵唔到花咧，但系其实都系好多叶咯。咁如果你摆屋企嘅时候就冇为成棵叶咁摆喺度啦， 乱草咁样啦， 系乱草型都非常之好。 梗系啦，我始终靠把口搵食紧。 真系，即系我都要进步一下跟你。咁跟住嗰啲叶就剪走啲咁样咯。 咁啊，见到佢黄色好靓，一束咁样啦。 系啦，黄色 好正啦。 系啦，如果养得好咧，其实真系可以好密好密嘅，密集恐惧症呢只咁，好似成个粟米咁样咧，都会有噶。 系，好靓啊呢个，同埋我好期待佢嗰个香气，系咪一年四季都可以咁香噶？ 是的，有它就香的了。咁但是呢，你是不是真的中毒？其实它未有花就应该不香的。咁会有花，但花是少的。 但它花可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开的。 应该就不是的。 我应该就不是的。 是啦，咁无论你开了就会谢，一路开了会谢，不是同一度花 开。开了谢跟住再生返㗎嘛。 会再生返。是啦，其实而家都冇话咩天气咩地方。 是啦，香港都一个季节咋嘛。 是啦，咁如果我哋种花其实香港都几啱，成日都会春天咁。潮潮湿湿啊，又唔会太冻啊咁样囉。香港人应该种多啲花。 咁可以諗下呢个啦，桂花啊。 是啦，好香。 种得好嘅。再喺旁边食多个桂花糕摆佢隔篱，哇伴住嚟食，你仲唔赢？好，唔该你，拜拜。 Okay, bye。 除咗送桂花，饮埋杯桂花茶都 OK， 反正而家仲系农历新年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选择下唔同嘅花嚟到去送俾另一半嚟到去表达爱意。我哋而家听听新闻简报先。 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前。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早上嘅7:09，咁啊见到，哎呀，好啊好啊，好兆头啊！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啊，888啊！希望大家今日咧就新蒸头啊，咁啊大年初五翻工嘅时间，个个都发，咁就最好啦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 ，Vicky 喺度啦，同埋有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嘅同事都喺度。早晨 ，Jessica。 早晨啊，各位新年快乐。 系啊，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都祝你龙马精神， 万寿无疆，祝你 身体如意，身体健康。 我多谢多谢。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最喜欢开咪派利是。 哇， 系啊，搞到我好似好阔佬咁样啊，私底下孤寒到死咁样。 冇， 诶，真系大家利是，大家利是。系啦，咁啊，今日咧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亦都系公众假期之后啦，咁啊，都相信市面上都系一片顺畅嘅。原因就系因为今日大家都系抱住半翻工嘅心态，有啲朋友翻工今日真系可能到一度打下卡咁样，翻去度下利是、派利是咁样， 都系嘅。 跟住就走咁样噶， 或者食个开年饭咁样咯，公司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公司有啲传统。咁有啲公司就甚至乎就可能话初七之后先返工嘅，咁就各处乡村各处嚟，係啦。不过你都返咗工㗎喇喎。 我返咗工。 我哋都返咗工。係啦。咁所以今日先同我哋睇睇出面嘅交通情况好唔好？ 好啊。咁首先呢，同大家跟进返下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嘅道路工程呢，咁已经搞掂咗㗎啦。咁出返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封路呢已经解封咗。咁隧道情况方面呢，各区隧 隧道咧现时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有啲工程咧需要提提大家嘅。首先咧就系青朗公路啦，有呢个道路工程，咁去翻呢个锦田公路之路啊嘅一段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嗰一段咧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嘅。咁另外仲有观塘嘅宏照道，同样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咁去油塘方向近住丽晶花园第八座嘅一段慢线封闭，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 嗯，咁啊交通啊都唔错啊吓，咁啊大家今日出门嘅时候咧抱咗一个好嘅心情， 嗯，冇错， 互相礼让， 冇错， 系啦， 今日系 sweet sweet 嘅日子嚟噶嘛， 系，系，系，哎呀，都系你着紧啲呢啲日子，女士着紧啲，系啊，点啊，你开咗斋未噶？ 未啊，未 吓，系咩？哎呀， 点啊？ 名花未有主， 系啊，未有主噶， 系啦，帮你嚟个招标计划， 不如唔使。 系啦，咁啊都系好嘅。好啦，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讲下咧？ 系啦，最近咧就留意到啊，港铁咧迟啲有一个叫做感谢日啊，咁所以咧系啦，喺呢个24号星期六嚟嘅， 系 系啦，咁就有呢一个半价乘车感谢日。 佢感谢嘅对象系 嘅啲乘客啦。 哦，广大市民原来系，我勾晒头，港铁感谢边位咧？ 梗系感谢啲乘客啦。 喂，咁日日都感谢啦，不如唔好净系一日啦。 系啦，咁咧就到时咧就搭车就会有半价嘅优惠。 系， 冇错。 呢个半价优惠包唔包埋咩？罗湖啊、落马洲啊， 所有 包埋 嘅， 包埋啊， 所有。 咁又包唔包？譬如机场快线啊呢啲。 机场快线呢 就要揾揾啦， 系啦，就要揾揾啦，唔紧要。 系，不过咧都系抵嘅。如果你话嗰日即系坐半价嘅话，咁我哋成人就已经脱离咗呢一个学生半价就好耐啦。 咦， 学生有冇得半上半呢？ 哇！ 半價嘛， 佢冇講，但係咧，嗱呢個半價優惠的確係有一啲有部分係唔包括嘅，譬如咧呢個感應式信用卡啦，同埋扣帳卡支付嘅車程，咁呢啲就唔包嘅。 哦，即係新嗰個感應式信用卡嗰、那個，哦， 嗰個咧， 係用翻。嘟嘟嗰啲先咯，系啦， 系啦，八达通同埋嗰啲二维码都可以嘅，咁就包埋港铁啦、轻铁啦、行走呢一个嘅新界西北路线嘅港铁巴士，咁、都会包嘅， 咁正。 去咗， 我話啱我啊！ 突然間 off 麥咁搞笑嘅，我以為冇開麥添。 對住咗 Jessica， 太真實啦個反應係咪啊？ 跟住咧， 係啦，咁啱啱講咗啦，東鐵線嘅羅湖啦，同埋落馬洲咧，呢啲過境車程都可以用嘅。咁同埋咧，有啲優惠都可以同時使用嘅。 請講。 係啦，譬如呢個轉乘啦、特惠站啦，同埋有一個叫做全月通啊。 系 啦，即系应该系类似一啲套票，然 之后有折 扣嗰啲优惠，咁、都可以同时用嘅。只不过咧，呢个信用卡同埋扣账卡咧就冇得用啦。 哦，咁大家系呢、这个感谢日系几时话？ 下个 星期六。 系啦， 元宵节啊， 下个星期六啊， 系啊，可以俾大家咧，又可以多啲出去啊、玩下啦。元宵节啊嘛， 元宵节、啊，元宵节二台有都有， 系啊， 有活动 噶、 啊， 有活动噶、啊，大家可以半价出嚟揾我哋、啊， 系 咯、啊，哇，开心、啊， 半价嚟揾我哋、啊，其实今日感谢我哋。为咗感谢我哋咧，就啲优惠俾广大市民 是啊！ 真系靠翻好搵食嘅，即系呢啲拗翻生啊，系都要喺度拗啊，咁啊都系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多啲优惠咁啊，当然更加好啦，日日都感谢啦。 冇错啊，同埋咧，因为嗰一日咧都会预料到可能大家见有半价优惠，就会多啲出嚟玩咧。咁、所以到时咧，有啲人都可能担心，咦，会唔会即系？爆棚嘅，即系人山人海啊，系咪啊？咁咧，港铁佢咧都有讲明嘅，就会喺港岛线啦、南港岛线啦、荃湾线啦、观塘线、屯马线，仲有东铁线咧，都会加密啲嗰啲班次。 哦，咁啊好啦， 系啦，咁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啦。 又有优惠，亦都加密班次， 冇错， 俾更加多人咧就可以享受到一个好嘅服务啦。 系啊， 系啦，咁啊， 同样大家都要即系留意，即系提早啲出门口啦， 系 因为都唔知道。即系嗰个人流会系点样噶嘛？ 系啊，好似我最近睇有啲报道就话到山顶缆车，话排要排两个钟啊！ 哇，太夸张！ 有冇睇到个报道？排两个钟，跟住先可以上到呢一个嘅山顶缆车。咁啊，上呢一个山顶嗰度即系游览咁样。 我印象之中，对上嗰次几年前咧，就同我一个外国嘅朋友嚟啦。 有坐过山顶缆车， 系 咪新嗰只？即系上面有玻璃顶嗰只。 唔係喎， 我有坐玻璃頂嗰只，係啊，我有坐 玻璃頂， 雖然唔係呢段時間坐，係啦。 咁我記得嗰陣時咧都排成都一個鐘嘅， 係 係啊， 我冇排過隊啊嗰陣時。 點解咁正？ 因為嗰陣時咧就唔係啲特別嘅日子嚟嘅，咁啊啱啱同個 friend 咁啊玩開，咁啊佢就話我哋都好耐冇上山頂啦，咁啊於是乎就兩個佬咧就買套票。 仲記得幾正嘅噃， 仲要上網買特惠套票，啲套餐嗰啲咧係喺上網好多啦，大家自己揾。咁啊兩個佬咧就去咗搭呢一個嘅山頂纜車，一路搭咪一路拍片啊咁樣，跟住上到纜車就睇翻，真係見到好多手信。真係好好啱外國人嘅手信，係粒框框啊嗰啲咩電車模型係啊，咁但係嗰、那個即係有玻璃頂嘅纜車搭起上嚟嘅時候，真係係特有種特別嘅風味。因為我你知而家我成日同周樹佳錄音啦，即係嗰啲典故王啦，咁一路行嘅時候，一路喺個路軌咧會見到好多嗰啲香港以前嗰啲歷史建築，咁係啦，咁我梗係將周樹佳教我嗰啲嘢 講 翻俾朋友聽，咁我朋友覺得哇你咁犀利嘅，我心諗你睇神光你都識啦， 其實真係啊，咁即係搭玻璃嗰個咪真係望到個天空嘅， 係啦，就係望到天空，所以就話有啲車站咧，因為佢係嗰啲圓拱形嗰啲有嗰啲橋啊，嗰啲設計啊，咁所以就可以望上個天花板咧，就見到好多即係比以前望嘅位置係更加多咯。咁同埋因為細個咧，我個年代我真係我僆仔嘅時候幾歲嗰啲係由呢個綠色開始嘅山頂纜車噶嘛。咁我以前屋企人都會帶我去嘅，咁變咗喺路軌係同一樣啦。咁但係風景都即係當然係已經係不一樣啦。咁例如多咗好多巨型嘅大廈啦。咁但係嗰條路一路行嘅時候咧，一路坐緊呢個登山纜車，即係我諗大家都好容易有感覺，就係如果細個坐過嘅話，會諗翻起好多唔同我哋細個嘅回憶嘅。即係呢個都係好值得去坐嘅。咁同埋嚟緊，如果你大家諗住上呢個山頂嘅話，除咗可以睇到咁靚嘅維港啊、香港嘅景色或者夜景之外咧，咁啊亦都有一個山頂公園嘅櫻花。山頂講起啦，這個都是好去處。山頂公園的櫻花咧，咁都開花啦。系啦，咁啊嗰个开花指数，咁大家当然可以上网浏览一下啦。咁但系有报道亦都话到咧，咁譬如今日情人节啦，咁都系算系一个咧几值得去嘅地方嚟嘅。 系 咯，系啊， 可以跳埋樱花舞喎、 啊。有樱花舞嘅咩？呢、這个世界 咩叫樱花舞啊？郭富城嗰个咯。 哦，你嗰个樱花舞，啪啦啪啦萨库拉系嘛？你明明是一首歌嚟嘅，你无啦啦话樱花舞，我拗晒头啊！不过都呢只歌都犀利嘅，即系见到啲外国团体、日本团体咧嚟香港表演嘅时候，特登攞翻阿成成呢首歌出嚟，就即系整咗个舞咁啊跳，所以呢首歌都即系犀利啊！ 系 Sakura 咁样都系犀利，系啊！咁啊 睇住樱花，然之后又听翻首 Sakura， 系 OK 喎， 系喎，咁啊今日嘅天气咧，其实出边望出去景色咧都系靓啊吓！咁啊而家我哋虽然又因为时间关系啦，就唔吹啦。咁但系都头先翻嚟嘅时候，见到即系都系有蓝天。呢几日嘅天气咧，都算系相当之明朗啊！吓， 可以选可以选择下今晚喎。 系啊，或者 山顶缆车。 如果有啲朋友仔佢系今日翻工系，譬如半日嘅， 哦， 翻去斗下利是啊，派下利是，完咗之后咧，咁啊谂住相约另外一半可以谂下呢一个山顶，系啦。咁啊断估今日应该唔使排两个钟嘅。 又可以咧睇埋樱花，如果咁啱樱花跌咗一朵落嚟咧， 咁代表咩兆头啊，大师？ 送嗰一朵樱花跌咗落嚟啊，唔系几扎，跌咗落嚟嗰一朵送俾另一半。 哦，我就会选择跌落嚟都唔送，留翻俾佢喺呢一个土壤嗰度再成为新嘅养分。 又得， 系啦，然后就同另外一半讲，我就系你嘅养分。 哇，唔好意思，我有少少打冷震添。 唉，即系呢招系杀食啊，冻得成我都唔敢用啊，我惊身边嗰位都打冷震。哎、好啦，唔该晒，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好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都系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就会较大。下周初咧渐渐咧就会潮湿同埋有薄雾嘅。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2至4，系低至中噶。 系啦，咁啊天文台都预测咗啦，咁下个星期初咧咪渐转潮。潮湿同埋有薄雾啊！我哋呢啲即系住家男咧，最开心见到呢一个干燥嘅天气咧，就系因为洗衫啊好快干，咁去到潮湿嘅天气咧，又要头痛啦。 即係你晾出去咧就唔使自乾嘅，咁啊又要揾間房仔或者洗手間咧就焗住啲衫佢，唔係焗喎，都係個抽濕機。咁啊幾時會潮濕咧？真係下個禮拜一開始咧啲霧咧就會嚟啦、 嗯。 星期二嘅時間咧直接霧咁嘅意思即係咩咧？扮嗰啲船喺度叫啊！即係大霧啊，咁所以咧，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一個嘅天氣變化。去到下個星期三嘅時間咧，更加會有啲雨水添嘅。咁啊，現時嘅氣温係18度，相對濕度咧就係88%嘅早上嚟嘅。 晨光大學。 早晨，各位听众，恭喜发财！今日咧就大年初五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啊 ，Terry 陈佩斯医师嘅，恭喜发财 ，Terry！ 早晨啊，小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身体健康， 最紧要身体健康啊！所以咧都要问你多啲有关于健康方面嘅意见先至得噶吓。今日咧就大年初五啦，咁啊所以咧大家都仲喺度食紧咧雪柜入边嘅清紧嗰啲萝卜糕啊、年糕啊、马蹄糕啊、芋头糕啊，好多糕啊！咁啊，處理嘅時候，即係我都要問一問啦。阿醫師，其實你自己本身你都唔會話下下蒸噶嘛，你都會煎噶嘛，係嘛？蘿蔔糕。 咁係啊，有時過年嘅時候咧， 係 大家仲要開心啦，又唔可以記得咁多噶啦嘛，係咪？ 係啊，最緊要咧就係開心咗先。咁啊，食咗好食嗰一拍先。咁啊，當然啦，我哋食完之後咧，好多時就會諗會唔會太熱氣咧？咁我哋有陣時都會問營養師，這個就可能會太肥啊。咁但係如果中醫角度嘅話咧，我哋先問咗係咪呢一類型叫做煎過嘅、炸過嘅，譬如嗰啲角仔嗰啲咧？全部都是比较上热气，咁中医嘅角度嚟讲，唔知道食呢一种嘅叫做贺年食品嘅时候，我哋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呢？ 嗱，系啊，咁嘅，咁的确咧，我哋咧都自己感觉到噶啦。如果食嗰啲咧煎炸嘅嘢嘅时候咧，系会容易唔舒服噶、哦。 嗯， 咁尤其是咧呢一排咧，都系好多人都有流感啦，即系喉咙可能容易痛啊，或者会咳啊咁样。 系， 咁大家有经验就系、是，喂，食咗呢啲热气嘢咧，即系我哋讲嘅。即系熱氣啦，咁樣咧，喂，真係會差啲嘅。咁、所以咧，我哋睇翻個狀態啦。譬如話，喂，呢排瞓得唔係幾夠啊，因為太夜瞓啦，玩得比較多啦。咁又或者，咦，喉嚨已經乾涸一啲噶咯喎。咁於是咧，呢時候我哋梗係食少啲啦，即係呢啲角仔啊嗰啲嘢啦。 咁如果真係控制唔到嘅話啦，如果食咁多呢啲煎炸嘢，我哋個身體會出現啲咩情況嘅咧？ 咁啊，真係會病噶啦。因為咧，當咧，如果譬如話我哋本身係比較乾涸一啲嘅，再食一啲，因为我哋炮制嘅过程咧，系会将食物嗰个性味咧有所改变嘅。 系， 譬如我哋真系炸过嘅话咧，佢真系会咧会比较偏热。咁如果我哋已经喉咙痛啦，灼灼地病啦，同埋咩叫上火咧？讲开头先，譬如话咧唔够瞓，你唔够瞓嘅时候咧，即系话我哋个阳气咧唔能够收到入去入边啦。 系， 咁变咗咧都仲系好多啲阳气咧就喺一个头面部啦，所以我哋会比较觉得好似喂。眼睛会干啲啦，渴啲啦，吓个人敏感啲啊，咁甚至乎咧，喂面都会生少少暗疮啊，就系一啲阳气咧收唔到入边，因为我哋唔够瞓啊嘛，咁于是咧，如果我哋再食埋一啲。煎炸嘢，頭先話角仔又好，又或者咧，有啲人會中意炸蝦片嘅新年嘅時候， 係喎係喎係喎 係啊，係啦，或者有啲食咗零食啦，好開心啊咁樣，咁呢一啲咧就會即係會有上火嘅情況啦， 係， 咁就係所謂熱氣啦。 如果成日淨係話熱氣嘅食物嘅話咧，賀年食品除咗係嗰啲煎嘅糕點類之外啦，譬如瓜子啊、開心果啊、糖冬瓜呢啲，其實係咪全部都算係熱氣嘅食物嚟㗎？ 頭先你講瓜子啦， 開心果 嗰啲咧，係嘅，因為佢經過呢啲烹調啊嘛。但你話糖冬瓜嗰啲咧，佢係反而有糖啊。咁因為咧啲糖分咧就容易惹痰啊，白砂糖啊呢一啲，咁所以都會咧會覺得，喉嚨好似張住曬啊，個痰咧咁樣啦。 咁所以嗰個咧就唔係上火啦，嗰、那個就第二個問題啦。 係啦，冇錯啦。 咁如果我真係面對住食得太多呢一類型，真係上火啦，咁唔知道中醫角度嚟講，我應該點樣即係趁我仲未病就？已经可以及早解决，上火上得劲系会病噶嘛？ 哦，咁啊系啦，因为咧，譬如话我哋头先讲啦，喂，如果你见到自己作病啊，有啲状态唔系几好嘅时候，梗系避免去食啦，系咪？ 系。 咁你话喂，唔系食咗咯，喉咙确确地，咁点算好咧？ 系咯。 咁样呢个时候咧，你有冇发觉咧？我哋譬如话去饮茶啊，或者咧，老人家如果咧煎糕，通常都会泡茶噶。 系啊，系啊。 系啦。 泡保璃茶啦，因为保璃茶有种消滞嘅状态当中啦。嗱，譬如我哋因为有啲上火啦，又或者食埋啲糕点咧，会觉得好似食滞啊，食滞咧就代表咧个脾胃咧唔系好喐咯，于是佢就停滞啊嘛，就滞住咗啦。咁于是咧，我哋就会好似唔系好想食啊，咁呢个时候可以饮一啲保璃茶啦。咁而另外咧，因为个脾胃更加消化唔到啊，如果咧我哋消化到嘅，譬如我食嗰啲薯片，身体觉得。喂，呢啲垃圾我哋处理咗佢，咁我哋通过大便、小便啊、出汗啦、啊，排咗出嚟就冇事啦。但系唔系，个脾胃停滞咗，咁呢个时候亦都容易咧所谓热气嘅，咁所以饮保璃茶咧都系有帮助噶噃。 系，咁如果我真系发觉自己嘅皮肤上面都爆晒疮，即系我哋细个就话，因为你太热气啦，爆晒疮，咁啊阿妈传统咧就话，你一系咧就饮廿四味，一系就饮菊花茶，其实又对唔对版嘅咧？ 是理论上呢好似熱嘅情况呢我哋可以去清熱嘅。不过呢个係局部喎、 啊。 剛才我哋讲咗喂可能係脾胃比较虚弱啦、有一个即係積滯嘅情况啦。咁、所以呢个时候我哋要健脾啦。如果下下呢都飲一啲廿四味嘅菊花茶呢、有机会就係太涼啦。结果呢、就可能呢咁嗰啲暗疮稍微好似退咗啲、但个脾胃更加伤容易胃痛啦。 会更加伤㗎咁样飲嘅话。 是啊，因为如果你脾胃虚弱的话呢一些 凉嗰啲 冇错凉的话呢是会伤脾胃的。可能会胃痛 又或者是肚痛啊肚屙啊咁嘅情况。又或者呢有啲人会觉得咦出水饮一啲廿四味啊菊花茶好似有效喎、但又饮下喂唔系喎啲暗疮仍然系返嚟嘅或者越来越严重嘅、就系咁嘅原因啦。 哦，所以话即系菊花茶同廿四味佢本身呢系有呢啲叫做系凉嘅作用嘅。但真的成日都是讲嗰句啦，即系 A、B、C 嘅，点解咧？又话我哋成日都话系按照翻个人嘅体质而言，有啲朋友可能佢即系本身佢脾胃又 OK 嘅，咁佢就可以受到呢一啲叫做菊花茶同廿四味咯。 系，咁不过咧，以我哋咧都市人嚟讲咧，比较食咧寒寒嘢比较多啊，休息唔够咧，个脾胃弱嘅机会比较大嘅。所以廿四味啊、菊花茶咧，就尽量去少饮啦。又或者真系问下医师先啦。 明白。好啦，咁啊，再问多少少啦。同埋新年咧，其实真系食咗好多呢啲嘅糕点啦。如果真系食到饱得滞，经常都失眠嘅话，咁有冇办法去到处理一下嘅咧？ 其实饱得滞滞咧，失眠咧，呢、这个真系会有嘅、哦。嗱，点解咧？头先讲啦，喂个脾胃咧系喺我哋嘅身体中间啊嘛。咁如果佢停滞咗咧，就会令到咧我哋头咧，即系嗰啲嘅能量咧，唔能够收到落去咧底啦。因为我哋咧收能量嘅时候系要。头部嗰个能量咧，系会通过嗰个中间啦、那个脾胃啦，就下面咧嗰个肾嗰度去储存嘅，咁我就瞓着觉噶啦。 系啊系。 咁所以我哋讲咧，胃不和即系卧不安，个脾胃唔好咧，我哋就瞓唔着啦。咁呢个时候点算好咧？喂，冇理由饮保理茶噶。 系咯，饮保咧又失眠，跟住失得更加犀利。 系啦，咁又点算咧？咁样我哋可以饮下陈皮啊。 系啦， 陈皮都有消滞嘅作用啦。另外咧，其实姜茶都可以嘅。姜茶话就话佢系茶咧，其实佢就唔系真系我哋 姜水咁样，姜水嗰啲。 姜咧加呢个黑糖嘅，咁佢有一个滋润嘅作用喺当中啦，亦都可以温通咧个脾胃啦，咁令到佢喐啦。咁我哋可以热敷下个肚仔啦，或者咧顺时针咧，即系围住个肚脐啦，顺时针咧去喺度按摩啦，令到帮助佢咧系个即系喐啦吓，咁你都可以咧快啲瞓觉嘅。 哦，咁啊呢啲方法咧，大家都可以待定待啊。咁啊，始终今日翻工，希望大家就冇乌眉瞌睡。如果真系乌眉瞌睡嘅话咧，咁啊忍一忍先啦，因为你迟啲。都大年初五啦，积咗几日嗰啲食物咧，都要啲时间去身体咧，就慢慢就消化翻嘅。咁快啲调理翻好个身体啦，因为公众假期就冇乜噶啦。不过今日星期都算系咁噶啦，得翻三四五翻工，其实都傻咗好多噶啦吓。咁啊，最紧要大家喺龙年嘅时间行运一条龙，身体健康。咁啊 ，Terry 都系身体健康，龙马精神啊。 系啊， 咪 咁话啦。 好，唔该晒 Terry， 我哋下次再讲，拜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以色列軍方繼續在加沙的軍事行動，有報導指南部漢尤尼斯的納賽爾醫院遭到以軍追擊手開火，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十人受傷，而以軍無人機空襲南部拉法市亦造成多名記者受傷。加塔爾半島電視台確認他們兩名記者在空襲中嚴重受傷。以軍當日亦發放哈馬斯在加沙地帶的領導人葉海亞辛雅爾的監控片段，指片段是在去年10月10日即是哈馬斯突襲以色列三日後拍攝，顯示葉海亞辛雅爾帶同妻兒通過地下網絡逃亡的情況。以軍強調會繼續拘捕他。早前已經向國際法院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種族滅絕的南非，再向國際法院提出緊急請求，要求法院裁定以色列在加沙南部拉法市的軍事行動是否違反了法院上月下達的臨時命令。命令包括要求以色列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來保護平民。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緊急救濟協調員格里菲斯警告，以色列對有超過100萬人避難的拉法市展開地面行動，可能會導致屠殺，以色列不能夠無視國際社會的呼籲。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话，寻日共有超过112,100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当中以入境人次较多，有超过664,600人次，而出境就有超过457,500人次。陆路口岸方面，经罗湖入境的人次最多，有127,400几人次。罗马州支线亦有101,400几人次入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和有薄雾。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提翻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先。咁首先咧有大埔嘅翠和里有道路工程，咁由朝早8点开始，翠和里咧系会临时封闭噶。咁到时咧就只准前往啦或者离开太和中心停车场嘅车辆同埋紧急车辆驶入嘅啫。咁另外大埔嘅安邦路咧都有渠务工程，咁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系临时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青朗公路啦，同样有道路工程。咁去锦田公路之路嘅一段慢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嗰边咧系禁止所有车辆进入。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倩啊，放心啦，佢哋已经落出去救罗本噶啦，罗本一定会冇事噶。 天意弄人，上山救人嘅展颜同埋罗本都分别出事，展颜获救，但罗本就未有消息，大家救唔救到佢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炮 掌一声除旧岁 ，Pop Up 嘅夜贺新年。 香港电台 Pop Up Night。 三大频道财神锦本豪装流动广播车限定吉时新春快闪将祝福广播全程。 究竟哪个台会去哪一度？ 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总动员出现在尖沙咀，好有文化的福地将运气福气送晒给你。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好消息 pop up 给你知。 新春快闪喜庆直播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豪，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上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欧，当然要祝自己嘅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呢。 7:38，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早晨各位，早晨各位， 早晨小发，早晨 Ficky， 早晨嘉明，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亦都系情人节嘅正日， 哇、yeah.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点样去 sweet sweet 下咧？各位， 嗯、 定你哋平时都系留翻情人节嘅前后先庆祝啊？定系有冇庆祝噶？ 又系用嗰啲啊！情人节咧就食中餐，系啦，贺年咧就食西餐，咁啊喺个金钱嗰度可以灵活走位，灵活变通， 冇错啦！试下去中餐馆啊，两只鸡翼啊，比翼双飞， 正喎、啊！哇，头先咧我都揾到一个嘅非正式嘅调查啦，其实都几正式下噶啦，一个内地嘅调查咧就话，其实喺今年嘅情人节咧，内地如果真系会出街食饭嘅话，你会食啲乜嘢咧？竟然川菜系排第一嘅， 系啊，川菜同埋湘菜咧，依家都系内地咧最火红噶、 啊、 地区菜啦，可以咁样讲啦。因为即系我哋都有广东菜啦，咁啊湘菜同埋京菜咧、就川菜咧就有好多唔同品种，仲有上海菜啦，通常都系呢几样嘢啦。咁、但系咧，依家最火红咧就真系川菜咯、 啊， 基本上咧无辣不欢，成个中国都系咁啊， 仲要系领先好多、啊。讲紧咧呢一个调查当中咧，系42%。2.4% 嘅朋友仔咧，都话我系谂住出街食就食川菜噶啦、 啊， 排第二只不过系27.3%嘅咋，就系食湘菜啦，湖南菜嘅。咁、 啊、 但系都发觉几多朋友都会中意，而家喺呢个情人节嘅时候咧就出外就餐啦。咁、都有啲朋友话，都会谂住喺屋企试下自己煮嘅。咁但 系 外卖又真系几方便，咁亦都有少少朋友咧就都可以一齐喺屋企嗌个外卖嘅。咁但系就少啲，真系会系12%以下咧先至话单位数字嗰啲，请埋朋友啦，请埋同事嚟。可能真系未必系有情人一齐过嗰班啦。 系啊系啊系，咁啊应该系啦。 结咗婚嗰啲有机会咯， 有機會就係話、哦、可能三四對夫婦咁樣，大家揾個、叫做 club house 咁樣，跟住就、啊、叫啲導會，咁啲細路仔有細路仔玩，因為你都要照顧細路仔噶嘛， 係啊，大家聽聽下都好 啊。 而細路仔亦都可能你係你上一世嘅情人嚟啊嘛，啲女啊、啲、仔啊、心肝丁嚟啊嘛。 你個 party 搞得大咧，有個好處就係細路仔可以同自己放、自己陪翻啲細路仔啊。係 啊，咁佢哋可以自我搞掂嘅時候，你父母都可以 俾一刻佢哋自己放養下啦。 冇錯啦。喂，咁啊講開咧，其實呢個慶祝方面咧，專係講翻內地先，都有啲美國嘅數字可以對比一下嘅。 好啊， 究竟大家會唔會仲係買禮物嘅咧？咁都有趣。 嗯，唔买礼物就唔通封利是，好似即系香港 有啲 咁近，还掂大年初 系 啦，封利是先，定还是咧今日啊？即系琴日都讲错咗啊，有啲口误啊，今日先系六合彩正开啊，即系我送一亿俾你啊，老婆 吓，跟住买张飞俾， 其实买咗 一啲嘅机会， 又唔会一两张嘅，唔系唔系，亦应该买足100蚊啦，过年啊嘛，买五张票嘅机会咯， 几好啊，啲 number 就系你哋重要嘅日子， 系啊系啊，诶、啊啊欸、可以、啊，今年真系可以做下呢件事、啊， 系 啊，嗱唔系鼓吹赌博啊，成件事都浪漫嘅，譬如你嗰啲拍拖周年纪念日啊，老婆结婚啊，老公结婚啊，再加埋啊嗰个拍拖周年纪念日或者相识纪念日，你就齐齐齐啦啲数字， 中咗就真系属于。你嘅、 yeah, 哇，属于你个钱，属于你，另一个老婆属于你啦， 全部都系你噶啦， 全部都系你。 唔中你都可以攞张飞攞嚟做纪念啊！ 哦，纪念， 你啲重要日子喺晒度。 未开未开，唔使讲唔重要，我哋往好似谂，乐观啲，咁系你悲观啫 ，Vicky。 咁但系咁多人，冇理由个个中晒噶嘛。 啱 噶，唔系个个都系同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噶嘛。 系啊，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大家即系叫做博彩要有节制啦。第二嗰样嘢就系，其实呢啲都系买个 luck 嘅，即系好似外国人话斋，咁大家开心咪得咯，玩个小游戏啫。 系啦，以前咧，如果你话即系而家有好多网上。啦，画飞仔嘅年代都有啲搞笑嘢，就系、是、用个飞仔咧画个心出嚟。 哦，因为啲号码嘅附近可以连线， 系啊，连线咁啊，连个心出嚟，跟住走去即系可能自己试试运气咁 样。好、 啊，呢啲都系啲比较即系叫做时 week 嘅方法嚟嘅。 得意啲啦，总之令件事即系唔好成件事都咁同臭水而言，一亿都系吸引嘅。 系啊， 问心 唔使借赔，真系有一亿。 问心一句一亿都真系吸引嘅。 系噶， 就唔系话200万咁啊，200万， 200万都吸引。 都吸引， 都吸引， 都吸引， 十注中咧，都吸引， 都 OK 嘅，赢个彩头都好。 好啦，好啦，好啦，嗱，你哋咪乐观咯，嗱，睇下你其他 partner 几乐观， 系，所以我都有希望。 啱啦，冇错，冇错， 冇 错。 嗱，呢个都系100蚊嘅本啊，咁但原来睇翻呢个嘅消费当中咧，有超过五成嘅朋友仔咧，都真系会一掷千金或以上，去到氹自己嘅另一半开心，系负责买礼物嘅。究竟整体个人均消费系点样计嘅话咧？原来有100%。即正统啲啦，可以话 number one 嘅排名咧，就系有501蚊至到1000蚊呢一个嘅消费嘅括弧啦，就系、是、最多人选用嘅。即我基本都会觉得接近四成嘅人系会觉得，我觉得500蚊以上啦，但系1000蚊留下就系我心水嗰个买礼物嘅 budget 啦，咁样样 都几好，都几舒服呢、這个位。 OK 嘅，我觉得即一年一次系。 但系如果系啱啱拍拖嘅话咧，呢、這个就好似少得滞啦。 系咩？ 啱啱拍拖第一年咁样。我就覺得可以再重除少少， 或者即覺得今年係特別啲嘅，可能有一個大躍進嘅話，咁又會多翻少少。 隨住經濟環境而改變咧，呢、這個 咁、哦、又係 呢、這個都會嘅，呢啲都會嘅。 有趣嘅一個另外一個調查當中揾到嘅一個數字咧，就係、是、究竟大家係幾時去買禮物嘅咧、 啊？ 究竟有幾多真係臨急抱佛腳當日先至去買禮物嘅咧？ 大把啦，大把啦。譬如你今日好多報章啊，或者好多媒體訪問咧，都會話去花墟嗰度 訪 問 下啲 花墟有個大心心啦。 系啦，系啊， 同埋我一个个引得翻去今年一个好正嘅一个嗰啲算系咩嘢？用嗰啲黑板写嘅牌咧，嗰句消息系话你今年想瞓床定瞓地下？入嚟拣翻啱嘅花， 花墟仲识得玩喎，话括弧就系话如果你带埋二奶去嘅话啦，咁讲啦，咁就第二束花咧，咁啊有个 discount 嘅，咁当然就系话你唔带二奶都会俾嘅，咁搞笑啫、那個。 送俾前世情人嘅第二扎， 我唔识。 啊、不過有個 hashtag 就係 Happy Wife Happy Life 啊，即 係呢個都好重要。嗱，所以頭先講咧話買花咧，啲男士們咧都係今日有個假期噶嘛，嗰、那個假期就係早兩個鐘頭嘅，同老闆講聲話，喂，今日要買花俾老婆，可以早兩個鐘頭走。好多咧上班族都係咁噶。 但係我聽聞啲上班族咧，點解咁中意喺今日翻工咧？就算即係好彩係因為我哋今年放農曆新年啦，禮拜六日搭咗呢個公眾假期啦、但係今日情人節都要翻翻 office 咧，就其實大家送花。点会送屋企啊？ 系啊， 咁 系 送 office 啦、 啊。 俾、其他啲姊妹望下咧，我就发哎哟，掉咗咪唔使送噶啦。 甚至嘅故事就系有啲自己订俾自己咯。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一定要做下呢啲叫声势嘅。不过点解话临尾有两个钟头啲男朋友或者老公叫老板话喂有两个钟头出去买花？因为咧其实鲜花咧个寿命咧都系比较短暂同埋摧残少少嘅。意思系咩咧？咁你咧如果朝头早我真系试过有啲。故事咧系朝头早有啲朋友仔订咗花啦，跟住咧到个女仔咧 po I G 谂住放闪嘅时候咧、下边留言话：，哇！呢扎花应该摆咗两日噶咯，因为咧玫瑰花咧 真系好易， 真系难搞少少，尤其是红玫瑰，你唔好以为。睇唔清，同埋咧，你啲好閨蜜，你啲好姊妹咧，會將你個 IG story 咧放大佢嚟睇噶，睇下哇，擺咗咁耐喎，究竟有幾多幾係咪幾多束嘅玫瑰啊？咁樣類似係咁樣、啊。 今年都興咧就是、七彩玫瑰喎， 係 啊, 啊， 你知玫瑰都有好多唔同顏色啦，而家係啦，咁啊興話七彩。 咁如果你太淡嗰啲，譬如啲玫瑰顏色咧，即、就、係、是、一霉咗咧、 真係霉啦， 有啲肉酸咯，到時要用嗰啲美 P 圖 app 去執翻朵花，執翻朵花。咁就唔好啦， 到时玫瑰变咗又霉又贵。 同埋今年我都觉得咧，喺呢个年宵市场当中咧，除咗以前就系银柳就出彩颜色啦，但系今年系兰花都有唔同颜色啦。我相信啲玫瑰都应该好缤纷下， 样样嘢都七彩而家。 系啊，咁啊，希望大家情人节都过得缤纷幸福啦。 系嘅，嗱，讲真呢个玫瑰咧，都睇翻美国嘅数字，因为其实买花咧，今年嘅情人节都系即系玫瑰花嘅天下啦。咁纯粹就系睇佢买花嗰方面嗰个销情咧，都真系几厉害噶啦。美国好多唔同嘅花嘅农场啦，佢哋每一年咧就系靠呢个情人节叫壶嘅，咁、所以佢哋今年咧 咁似我哋中秋节啊、端午节嗰啲咁嘅， 系啦 叫壶 叫壶。咁但系今年佢哋直头系一个花农嘅一个社团啦，就话咧佢哋今年预计咧系会有系250个 million， 哇， 系啦，250个 million 嘅玫瑰花啫，系准备咗喺今年嘅情人节当中咧大卖销情嘅。呢、个仲未计嗰啲侧边嗰啲。嗰啲 滿天星啊， 襯啊，點住嗰啲， 都要揾啲綠葉噶嘛。 係啊，咁所以淨係計玫瑰花嘅數量咧，都已經非常之驚人啦。咁、另外咧，原睇翻美國數字咧，始終 number one 嘅排名，純粹係講呢一個禮物方面咧，都係走唔甩係朱古力。 哦， 係啦，朱古力的而且確咧，真係最多美國朋友仔咧去選用嘅一個情人節禮物嚟嘅。咁講真，佢哋嗰個情人節嘅朱古力銷量都真係好誇張嘅喎，淨係講嗰個磅數啊，唔講價錢住嚇、用幾多磅嘅朱古力先至滿足。到对情人节嘅呢一个销情咧，系58个 million， 哇， 即系5800磅嘅朱古力先至做得够你去买一盒翻屋企， 都惊啲身形。 系啊，我哋香港、中国咧就黐埋农历新年一齐过，啲年糕、萝卜糕，再加埋今日啲朱古力， 双重合福，幸福嘅呢啲。 系咯，有新食法，年糕包住朱古力， 系哇，都可以嘅，都可以嘅，黏黏糯糯咁样，入边系流心咁样 ，OK 嘅呢个。 咁你不如啲年糕煎之前咧，染朱古力咁样再 染蛋浆，易窿啊，易窿嘅朱古力，你包住佢咧，冇咁易窿啊。 嗱，首先都有预告过咧，有一个比较有趣嘅。嘅數字咧，就究竟幾時係買禮物嘅好時機咧？原來咧都有啲醒目嘅，會喺一個星期之前咧，40%嘅成日朋友咧就已經買咗噶啦。 要嘅，要嘅。 三日前咧都有44.7%嘅。 要嘅。 咁但係都有係大概10% 左右嘅朋友咧，今日先至去買嘅。 今日買唔到限量版噶啦。 係啊， 你如果要送包包啊、送手錶啊嗰啲，搞唔掂噶啦。 算啦，嗰啲今年 但係依家都興啊嘛。自從啊港姐求婚用手錶求婚咧。我觉得好好啊，即系讲男女平权咧，如果女士都可以送啲奢侈品俾啲男士咧， 系 我个人嚟讲咧，非常乐意呢个 咁 呢个风潮。 我喺呢个角度完全同你一模一样， 系啊，冇错啊， 系咯， 系咪先？ 不谋而合， 系时候回一回礼啊！所以我见到，我觉得麦小姐真系婚姻美满，祝佢啊所有嘢都甜甜蜜蜜，简直系女士们嘅典范嚟。 系啊， 大家要多多学习， 值得用掌声鼓励。 十 A 真系唔同啊，真系有智慧。 但系唔好意思啊，暂时嚟讲咧，似乎就未。 未追得到住 啊。点咩？ 暂时咧，女性送俾男性同男性送俾女性嘅最受欢迎嘅畅销情人节礼物系啲咩咧？嗱，先讲男性最中意送啲咩俾女性咧？都系走唔甩鲜花排第一，跟住内地嚟讲咧系护肤品、化妆品排第二嘅、哦，再落咧先至系嗰啲香水啊、香薰嘢啦。 哇，咁够胆！其实第二、第三位咧，即系小弟都有试过。 你买错一个 number 咧， 系啊， 就用唔到噶啦。 咁你平时又唔会谂佢系边一只牌子，用边款，又唔知佢啲皮肤。原来女士啲皮肤咧。好多唔同規格㗎喎、 啊、 你點估到 啊 少買香水同埋護膚品 真係少買 唔係安靜嚟㗎 嘛我中意錯啊 你了解囉 如果我中意買我中意買 gadget 嘢嘅即係 gadget 嘢呢第一就係、是女士喺 gadget 嘅範疇理論上係爭啲㗎即係譬如你都試過買某啲風筒啦咁佢哋係好稱心滿意嘅覺得，即 係 對於科技啊， 係嗰啲 係探索啦，同埋好新鮮嘅，佢哋會覺得 都啱嘅。女性買翻俾男性嘅咧，先講第三位啦，好唔好啊？第三位我都估唔到，係啲保健養生嘢啊， 係 係啦，即係幫你補補下可能個肝啊、個腎啊嗰啲咧。 係啦係啦係啦， 正所謂老公條腰好，乜都做得到。 係啦，即係可能有暗喻喺入邊嘅，送份補品俾你補一補， 都關事嘅。 今晚大家都好， 其實都唔係淨係話。机能上嘅补啦，即系大家成年人机能上嘅补，调翻转头就系喺个睡眠质素咧，有啲 supplement 都帮到手，譬如有唔同嘅维他命，当然啦，要问翻注册嘅营养师。但系真系我好多朋友都系即系年过三十八或者年过四十咧 ，supplement 咧系一个盒仔咁样。我问我做咩事啊？你三个 系 啊， 全部都保健品嚟噶。 系 啊，我都识唔少朋友系咁样噶。 系啊， 食饭之前同食饭之后有两批噶。 系啊，系啊， 系 啊， 有个盒仔。男又系咁，女又系咁， 佢一齐食晒佢话：你真系冇事噶，冇事，全部都健康嘢嚟噶。 你睇我几靓咁，我有冇讲呢句啊？咁样你睇下呢镜，任达华又出嚟话佢话十一点，每晚十一点你做咩？ 咪都几型啊！排第二女性最中意送啲咩俾男性咧？中国内地嘅数字咧就话系真系啦，好似阿 O 话斋数码产品啦、gadget 嘢啦咁样。但系第一位对唔住吓，原来系手工艺 DIY 盲盒啊，仲要系 哇， 呢个真系古。 大家都有驚喜喎， 真係好驚喜 㗎！好啊， 福袋流傳到去萬盒， 咁啊， 係啦， 都送。 聽眾朋友自己諗下， 咁啊 點樣去安排下啦？ 逐啲講嘅，大家執生。 You say I don't understand, and I say I know you don't. We thought a cure would come through in time, now I fear it won't. Remember looking at this room, we loved it 'cause of the light. Now I just sit in the dark and wonder if it's time. Do I throw out everything we built or keep it? I'm getting tired even for a phoenix. Always rising from the ashes, mending all her gashes. You might just have dealt the final blow. Star, you're losing me. Star, you're losing me. Star.I can't find a pulse, my heart won't start anymore for you. Cause you're losing me. Every morning I glared at you with storms in my eyes.To love someone you can't tell is dying. I sent you signals and bit my nails down to the quick. My face was gray, but you wouldn't admit that we were sick.I 其實講到浪漫，梗係睇佢兩個點樣喺贏咗超級碗之後嗰個熱情激吻最浪漫。 係啊， 人哋咧而家咪好多啲外國運動員咧會收埋支麥喺件衫入邊，你聽曬佢講啲咩嘅？原來擁吻咗嘅時候咧，佢 BB。多谢你飞云半个地球嚟睇我赢波啊！跟住佢话 ：baby， 你真系好劲啊！哇， 好浪漫 啊！ 喂，我觉得咧呢、這个超级碗咧，辣多一两句真系唔好意思。咁嗰日都有睇少少，哇！成件事都系商业剧本同埋考虑啦。咁你知唔知最剧本系咩咧？嚟紧上咧就系呢个电影《死侍》啦，咁样即系呢个 诚意 Wolverine 系啦，成狼人啦。嗱，琴日出咗最新个 trailer 啦。喂，好似话咧。Taylor Swift 隔篱嗰女星咧，即系阿死侍嘅老婆咧， 系啊 ，Blake Lively， 佢做女死侍喎。你谂下嗰件事，简直宣传追踪嘅宣传嘅宣传咧，因为咧阿死侍直情喺呢个 press con 嗰度讲话，诶，琴日大家去 Super Bowl 已经见到女死侍咯，系啊，见、哦、有冇见到我老婆？ 哦，原来系咁样。不过又咁，阿 Taylor Swift 咧，除咗喺格林美奖台上面咧拉翻佢，同样都系提名，但系落空啦。不过喺佢自己呢个赢咗嘅碟入边都有出现嘅 line 啦，就 raise 上格林美嘅台之外咧，都有拉埋佢一齐去睇赢波嘅。 系， 但系赢波嗰一下，大家太兴奋啦，将呢位 line 就 raise 嘅朋友咧拱跌咗。 系啊， 哎呀，所以都小心啲啊吓，庆祝兴奋之余咧，都系开开心心咁啊，最开心啦。听个 Taylor Swift 嘅 You're Losing Me。 晨光第一线 ，Vicky。 听完关于内地同埋外国关于情人节嘅啲调查之后，诶、嗯，翻翻嚟，翻翻嚟我哋本港啊，究竟我哋香港人今年2024年啊，喺呢一个庆祝情人节方面嘅调查又系点咧？ 喂，呢、這个好想知 喎， 嗱 ，Vicky， 嗱，依家时间唔够嘅，转个头咧，你再将个呢个调查咧可以多讲啲新言啲啊，你而家讲个概览出嚟俾我哋听先。 概览就系乜嘢咧？今年2024年亦都系踏正喺大年初五，原来咧今年嘅情人节大家是乐意消费和外出用餐的、嗯、而且呢、有一些人还说会愿意花费买礼物，但是我们这个礼物可以压后一点的，我们可以反而看回究竟在我们年龄层上面，究竟是零零后喜欢庆祝情人节多一点，90后、80后定70后呢？ 70后啦、嗯、 最想庆祝是 吧？70岁之后啊，退休啊，日日都庆祝， 细水长流， 成年人唔系70岁， 我知道。喂，但系咧，我真系打个岔，70岁之后咧，我真系见依家好多时候咧，啲公公婆婆啦，嗯、或者啲长者啦，成日都翘住手噶， 好 sweet 噶。我成日咧都，我喺街咧好少偷影人噶。明星我都唔偷影， 系 我系啊呢啲画面咧，有阵时候我想喺后边影一张， 就系偷影婆婆啊， 听啲阿公阿婆咧后边咧好 sweet 咁样拖住手咧，影个背影咧， 系啊， 我觉得呢个画面系最珍贵， 要有个日落喺度， 系啦咁样，即系好，依家啊香港啲文化唔同咗，即系我哋阿爸阿妈嗰一代咧，其实成日都分开行噶嘛， 系啊， 我唔知系咪啦，成日都分开行噶嘛，但系我唔知从哪一年开始咧，大家get close， 即 系 好靠近啊，咁样系啊 系啊，嗱咁其实的而且确咧，系70后咧有32% 咧都话系会庆祝嘅，但系反而慢慢落翻去咧，第二位就系90后，会有53% 想人庆祝，咁但系80后同埋00后咧，反而就冇咁多人想庆祝。 点解啊？ 系啦，佢就反而有75% 嘅受访者就表示咧，诶、哎，我不嬲咧都冇呢啲嘢嘅，我冇呢啲习惯嘅咁样。咁但系喺庆祝方面又点样咧？的而且确咧又多咗个比数咧，就系愿意出外庆祝啦。咁、但系有啲00后咧系占咗26% 就话，哦，咁如果要庆祝啊，咁出街食个饭就算咯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喺礼物方面又系点咧？嗱，啱啱嘉明有讲啊，即系花就系都。头位噶嘛， 系啊， 但系竟然喺我哋香港唔系，诶，系啦，咁上一年咧嘅调查就系话 DIY 嘅嘢咧系最受欢迎嘅， 真系啊， 系啦，系上年，今年咧就唔同咗啦，唔系啦，花都唔系，我想话花咧喺呢个调查里面，大家最唔想收到嘅礼物系咩？圣诞节交换礼物嗰啲。 杯 冇错，花只系比杯高少少啫。啲人系宁愿唔好送，你都唔好送花。咁但系今年咧嘅调查发现啊，多咗人愿意咧想女士啊吓，想收钻石啊，想收珠宝啊， 咁我都想收， 咁好景咩？ 系啦，然后男士咧都会话， 调翻转头可能唔好景 先需要收呢啲嘢啊？ 系咩？ 保 值 ，solid 啲啊 ，solid 啲，具体具体啲啊，你嘅人 生都有翻个价值喺度。哎呀，唔系啩？ 举咗佢都得啊，嗬？ 系啦，咁喺男士方面咧，都想收下电子产品 啊。 早晨八点十一分， 大年初五啊，开工开市啦！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恭喜发财！ 系，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大家呢个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啊，股运亨通。 系啊，咁啊，港股啊，好似 Candy 个名咁啊，步步高升啊吓，咁啊，步步高升，有邓星兴咁啊，可以压咗个稳，仲可以咧，真系迎来一个升势啦。希望龙年咧，港股飞龙在天啊吓，咁啊，睇翻啊，咁啊，港股咧就迎金龙，报章都系咁样讲啊，憧憬咧红盘高开，嗱，高唔高开咧？都系后话，但系最少今日即系龙。连第一击可唔可以升一升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你去分析啊。因为外围市况特别系美股啦，三大指数其实都跌嘅。不过港股方面特别啲权重嘅科技股 ADR 咧都升升地嘅。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九点半开市升同埋收市系两，可能系有啲 difference 噶嘛。好啦 ，Kenny 交俾你分析啊，唔该。 啊，你講得啱啊！琴晚美股方面咧就表現就麻麻地啦，因為最主要其實就最主要通脹數據啦，咁啊睇翻一月份嘅通脹數據方面咧就係、比預期咧就係、高嘅喎，咁啊令到市場方面咧就重拾擔心翻呢個係即係通脹上面嘅問題啦，咁啊令到三月份降息嘅機會方面咧就係、跌到嘅機率係非常之低嘅，基本上就大家都唔預計咧就三月份方面咧就係、降息嘅，咁啊即使五月份方面咧嗰、那個係減息嘅機率方面咧，都係都明顯係下降到去五成樓下噶啦。咁所以變咗大家就冷卻咗之前咧，就係、大家對於嗰個係減息嗰個係憧憬咯。不過我又覺得即係換個角度睇嘅，其實我覺得市場方面咧，尤其是美股咧，已經係由嗰個係息口因素咧，就轉咗去睇翻咧，究竟嗰個係經濟嗰個增長同埋業績嘅問題啦。因為而家大家已經覺得就係個經濟係冇衰退嘅機會啊嘛，反而調翻轉咧係一個係軟著陸，甚至乎唔使著陸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而家減息嘅因素咧，唔係要推動經濟，唔係話因為避免衰退，係反而調翻轉之前咧可能加多咗而係調整翻嘅。反而我覺得焦點可能會睇翻業績繼續好啦，如果經濟繼續好嘅話咧，就問題不大嘅。咁至於港股係咪？即係點睇咧？嗱，其實未呢個咧就有時美股升咧，港股都未必跟住升。港股而家就睇翻當然本身自己個因素就多啲係關於內地多啲啦。因為最主要就港股喺假期之前咧曾經升過下咧，都係因為憧憬內地方面咧就有啲救市措施啊，內地方面咧嗰啲政策嘅轉變啊咁樣。咁呢個關鍵咧就會係睇多啲係咩咧？過完呢、這個春節假期之後。就下個月好快就兩會啦，兩會咧就會多啲方向性嘅嘢睇到咯。當然唔會即刻有啲 details 嘅，即係兩會都唔會即刻有啲咩政策出，但係睇到個方向性會唔會繼續係傾向關注翻經濟嘅因素多啲咯。咁我覺得今年應該內地方面咧會睇多啲係經濟因素嘅，所以無論睇嗰個係財政政策啦，甚至無一啲救市嘅措施啊，對股市資本市場利好措施咧，應該理論上係會多啲嘅。 咁希望今年咧。 港股就生龙活虎啦，咁啊好似九点零钟交易所都有活动啊，咁可能即系依家都 我阵间都会去嘅，而家去紧， 系啦，都系过程之中啦，咁样 OK， 咁啊，希望即系所有嘢都好啦，特别系交投到畅旺啦，过去嗰年其实即系港股个交投啊，真系相对少啊，无论系新股市场 IPO 啊，真系争少少，以至咧每一日个叫做交易额度咧都争啲，咁希望咧 系啊，呢个好紧要啊，即系有时个市升跌都唔系太大緊要，即係有升有跌啦嚇。最緊要就係有交投啦，同埋有波幅咯。咁啲投資者先有得玩啊嘛。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算佢唔跌嘅冇成交橫行嘅話咧，大家都冇興趣啦。 係啊，絕對認同 Kenny 呢個講法啦。咁啊嗱，香港咧嘅資產市場咧兩三大引擎嘅啫。頭先有講啦，即係就一就係股票市場啦，第二可能基金市場，第三咧仲有呢個樓市啦。咁啊，十大屋苑新春成交咧係零成交啊，14年咧首次啊嚇。咁啊，即係頭先我哋讲股票市场都系萎缩啫，咁啊楼市就直情冰封咗咁样，咁啊都好少，即系通常年头年尾先同 Kenny 讲下啲楼市嘅情况啊，咁啊真系嘅，楼市好啊，自然资产市场都会资金活跃啲啦，即系嗰样嘢都系互联互通嘅，冇话净系股票市场好，楼市唔好嘅，即系香港从来都系股市好啊，楼市好，楼市好啊，股市好啊。OK，Kenny 交俾你讲下，喂，今年嗱龙年啦，踏入龙年啦，有冇机会？会啊，叫做喺楼市方面好翻少少咁多多咧吓， 我谂头先你讲到一个系财富效应好紧要咯，即系财富效应嘅话咧，就除咗呢个系资本市场之外咧，就系呢个楼市啊。咁如果系楼市方面咧系畅旺啊，交投好嘅话咧，就带嚟个财富效应系明显嘅，即使你层楼唔卖嘅话咧。你心理上都覺得開心啲啊，睇錢都睇得即係高興啲啊嘛。咁同埋第二帶動係周邊產業㗎嘛，你唔係淨係房地產，你包括就呢個上游嘅一個係建築材料啊，下游嘅裝修啊，或者配套服務等等，都係會受到樓市因素所影響嘅。咁舊年或者前年就當然係香港樓市就麻麻地，就因為嗰個息口就顯著上升啊嘛。咁你條數好簡單啫，你嗰個係HIBOR 嗰個供樓成本係講緊五厘嘅，但你嗰個租金回報都係講兩三厘嘅話咧，咁你條數係計唔到噶嘛，除非你覺得個樓價係會升嘅啫。咁但係樓價會唔會升嘅話咧，咁又睇下啦。你個地價方面而家賣緊咧，就越嚟越平嘅喎。咁同埋嗰個係土地供應方面咧，都越嚟越多嘅喎。咁你好難睇短期之內睇到個樓價咧係會係顯著上升嘅喎。咁當然嚟緊咧可能會有個吸納量增加，就係咩咧？大家有啲見到啲專才啊、高才嘛，政府都話一年有成70,000-80,000個申請噶嘛。咁如果係咁相信啦嚇，即係依班專才或者高才嘅話咧，嚟到香港都就住屋，即係我哋唔好講置業需求先啦，講住屋嘅需求先啦。咁應該對嗰個係房地產嘅需求會有翻啲幫助。咁同埋今年就美國開始減息咯，咁所以變咗應該係會係好利好啲嘅。但係就千祈唔好期望話一個好似 V 型反彈咁樣，所以我覺得政府都係需要設立嘅。 係咁啊，希望即係政府都即係從善如流啦。咁大家都聽到市民啦，或者 財政預算案啦，28號 係啊，諗新嘅方向啦。咁我哋咧就由自復興啊，希望開新篇啊。OK， 今個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 Kenny， 聽日再同你傾好嘛？ 拜拜。 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須經過。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世界天真得多，慢慢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 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望我会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定过全部意外，失败实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弥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时感慨。Hey, yeah, 追忆是已可一不可再，何妨共患舍不弃，只想跟你同在跌撞。谁人像你极可贵，豁出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事不怕多，别再等一天你彷徨一个。别要紧，即使你迷途失踪。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娱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爱的密码，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其实我份人咧都几有仪式感噶，所以每一个纪念日咧我都好重视嘅。但系如果要我拣一组数字去代表我同家人爱的故事嘅话，我就会拣1314啦。因为细水长流先系最浪漫噶嘛。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214，我爱你。 好聽啊， 真 係好聽，成個 trailer 都好聽，因為鄭子誠真係好好聽啊，子誠嘅聲音， 多謝子誠， 係啊，音樂情人祝大家情人節快樂啊嚇！喂，琴日咧小弟入去睇咗呢個賀歲杯啦，咁其實咧好多女士們啊，或者女朋友們或者老婆們咧，其實都出盡力㗎啦，咁啊，老公話要飲啤酒就上去負責幫手買，食炸雞又要負責幫手買，啊，老公咧離開咗自己嘅座位咧，攞住除咗件波衫出嚟，係咁舉俾啊！迪比亚路啊，嗰啲系咁指内搭签啦，跟住佢又要睇住啲财物啊，嗰啲嘢。 你有冇揾托迪啊？ 冇啊，托迪咧，有过嚟我哋嗰边嘅。跟住咧，我 佢射国球系咪就系喺你嗰边啊？ 系啊，我就挂住拍片啊。哦、我本身谂住拍片， 哎、你揾人拍片啊嘛呢啲嘢。 我估唔到佢肯签啊，你明唔明啊？ 佢哋肯啊， 因为咧，其实咧，嗱，我又要讲下，我坐嗰个位咧，嗰啲基本上啲阿嫂咧就全部坐晒喺度啊，包括有边个阿嫂咧，哎讲唔讲得咧？个个讲得嘅，讲得嘅。阿成泽师傅都喺度嘅，系成泽师傅喺度嘅。咁啊，麦秋成都喺度嘅。咁所以阿汤仪咧好乖嘅，坐咗喺旁边嘅。咁跟住大家就想攞啲波衫去影相，因为入边咧其实系包罗万有，小白都知道啦。即系琴日嘅球星阵容系梗有一位啱你心水嘅。 系啊， 即系你中意英格兰嘅球员嘅，譬如你睇开英超又皮里斯啦，系咪先？ 系啊， 譬如你睇开西甲嘅佩奥尔啦，咁样。咁譬如你中意意大利嘅迪比亚路啦。托迪啦，咁样你睇开巴西波嘅 都有， 你话到 啦， 即系我都不能够尽数出嚟啦。 果然系国际球星。 最紧要系咩咧？嗱，琴日场波我讲多一两分钟啦，就系咧佢原先世界明星队啦，咁入到三四球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好多球迷咧系好想香港队入翻波噶嘛。 即係全部一齊為香港打氣喎。跟住香港隊又真係入翻好多球波， 最高潮啊！ 最緊要和歌啊，李健和。接近五張噶咯，球場上邊不斷 走嚟走去， 走嚟走去， 厲害！ 唔係單刀橫傳，係單刀入去中間啊嘛，幾靚啊啲傳播，跟住又睇到歐偉倫，係咪先？即係有好多經典嘅香港球員咧。亦都有合入喺球場上面出面，譬如守龍啊，范俊業咧有球好靚啊，迪比亞路有一球粒射咧， 都俾佢飛身，係守喺嗰個角球位嗰度，係啦係啦，角位啊， 係啊死角 位， 原先咧個波係飛去死角噶啦，阿豬仔范俊業 ，sorry 我要用翻呢個名嚇，因為細個都係叫佢豬仔噶啦，依家叫佢豬哥啦應該，跟住都一嘢附咗落去底線，唔使失波， 單手擋住啊， 係啊，其實真係好睇，又睇到。陈七啦，即系陈少奇啦。但陈少奇咧球咧踢得好差咧，全场一齐咧，佢讲咗一个好振奋嘅字语咧，就真系好系香港人嗰情怀啊嘛！香港人嘅情怀就系好就赞，唔好就闹咯，系咪先？哦，同你开年咯， 荡荡噶啦， 同你开年咯，系咪先？咁所以琴日咧气氛真系非常之好，全部人咧出去有好多媒体访问嘅时候话：，喂，呢场波好好睇啊！全部人都话好睇过美斯嗰场， 系， 因为美斯嗰场睇唔到美斯啦。 同埋，我谂有好多嘅球员咧，佢哋都非常之即系热爱佢哋嘅球迷啊！好多人其实攞衫俾佢哋签名咧， 全部都签喎。 甚至乎我听闻，呢位前英格兰嘅门神系、主动走埋去同小朋友帮佢签衫， 系啊，大卫詹士，大卫詹士咧，佢球员年代我真系几唔中意呢个球员噶，成日都甩手噶，踢得好差噶，踢英格兰我话你听。状态飘忽，你上维基百科睇翻，你都知道啊。詹士 评语就系、 是、大卫詹士嘅评语就系 两粒星， 状态飘忽啊！你知唔知啊？似呢一样系佢为人津津乐道嘅一件事。但系你见到琴日特首李家超先生咧，揽住大卫詹士咧， 系啊，哇，嗰下真系犀利啊！ 笑逐颜开，你有冇睇过呢一张照片？真系好 happy 啊！ 系啊， 你睇下超哥， 好啊， 仲要系啊，呢、這个我见过。仲要系一齐咧，同咁多位嘅球星咧， 系啊， 咁开心影嗰张相，真 系 好开心、啊。 仿如一位小朋友嘅喜悦感啊！呢、种小朋友嘅喜悦感咧，其实我琴日都重拾童真啊！入去咧，十个男人咧，九个咧都为到自己嘅青春狂呼啊！系、因为呢啲咧，真系属于我哋嘅年代啊！小白之前有讲啦，话巴西嘅三 R 咧就系、李华道啦，李华道咧琴日有两三个射波咧，系真系极具功架嘅。 系 当然咧呢一位咧卑不亢嘅球星球员，我自己都真系好欣赏。 系李华道亦都系我自己其中一位咧，即系非常欣赏嘅球星。咁佢寻日嗰场波咧，你见佢好多喺咬住地啊，国草式嘅传球咧，你真系睇到咩叫世界级。佢哋就算咧，你话佢跑到冇以前咁快，唔系话爆足九十分钟又成日换人，系咁，但系佢哋你都知佢哋真系传奇啦。 系啊， 咁但系佢哋嗰啲技术咧，真系黐一世。 喂，你讲到传奇呢个名咁负面，你都知道佢哋真系传奇啦。喂，有一日我哋六十零七十岁仲开紧麦，你记得用翻传奇嚟称呼 啦， 称呼 梗系会啦。但我想讲嘅就系佢哋个技术啊，佢哋个体能同个技术咧，即系虽然即系体能争啲，但系技术真系做得好好。 冇错， 无论系射波啦、交波啦，佢嗰啲粒射咧，基本上你有唔同 angle 影落去嘅时候，你嗰个根本系滑翔冲力射球， 真系好劲啊！同埋咧，你知唔知李华道咧系呢个足球小将咧？李华尔嘅原型， 是啊、 即系戴志伟嘅队友兼半个师傅， 而家叫队长小翼嗰个嘅师傅， 原来系咁， 系啊， 李华尔啊嘛， 李华尔啊， 虽然画风有啲唔同啊，你唔好枪你画到， 但系画嗰个人 系 系啦，画嗰个人嘅， 系啊， 所以寻日我睇到呢一场波咧，虽然我冇睇晒咧，但系最屘系7-3啦， 系啊，系 加埋得个十 十啊， 所以真系特首都出嚟话，简直就系为呢一个新春假期画上一个十全十美嘅句号， 呢个真系好， 几好， 专登设计都冇咁准， 冇错， 大家都 happy 啦，咁啊可以睇到一啲经典或者传奇嘅球星啦，咁啊好似话局长啦都有讲啦，杨局长都话啊，如果迟啲可以多搞呢啲比赛，好唔好啊？咁样 好 啦，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选举公布点票结果后，取得第二多议席的阵营前总理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和取得第三多议席的阵营人民党就筹组联合政府达成协议，人民党答应协助穆斯林联盟选出总理。国民议会共有336席，其中266席由普选产生。在今次选举中，独立候选人取得过百席，当中大部分同另一名前总理伊姆兰汗创立的正义运动党有联系，成为国民议会内单一最大势力。但是由于他们并非政党，按规定不能筹组政府。穆斯林联盟和人民党曾经在2022年合作，令伊姆兰汗落台。人民党说，虽然在今次选举中和穆斯林联盟互为竞争对手，但是双方没有必要永远对立，两党为了国家利益而合作。穆斯林联盟在声明中表示，双方为了稳定政局同意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军援法案，当中大约610亿美元将用于协助乌克兰补充武器和其他军需物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支持法案的参议员。不过属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就说，不会允许法案在众议院进行投票。总统拜登敦促众议院紧急采取行动，表示如果美国不对抗侵略邻国的国家，美国的国家安全将面临重大后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表示，现在是约翰逊承担责任的时候，指出历史将审视美国是否会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勇敢地面对好像俄罗斯总统普京这类恶霸。农历新年长假期结束，入境处话，寻日共有超过112,100人次经各口岸管制站出入境，当中以入境人次较多，有超过664,600人次，而出境就有超过457,500人次。陆路口岸方面，经罗湖入境的人次最多，有127,400多人次。落马洲支线亦有101,400几人次入境，而经罗湖出境人次亦系最多，有超过84,800几人次。其次系港珠澳大桥同落马洲支线。至于经机场入境嘅有超过66,000人次，出境有61,000几人次。日经平均指数报37,724点，跌23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2.57美元，卖出1,99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50.64，瑞士法郎0.887，加元1.357，人民币7.194。英镑对美元1.26，欧元对美元1.071，欧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有薄雾。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Ann 提翻你啦。咁系关于富裕小轮嘅消息，由于船只系有机件故障，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渡轮航线系暂停服务。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关于富裕小轮嘅消息，由于系有机件故障，来往中环至到红磡嘅渡轮航线咧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提翻你一啲其他。 嘅封路安排啦。湾仔坚尼地道系有临时工程，由嚟紧嘅朝早九点至到傍晚嘅六点钟，近住合和中心嘅一段坚尼地道临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观塘清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朝早十点钟至到下昼嘅四点钟，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嘅一段慢线同埋快线系要间歇性封闭，驾驶人士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八三零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艺、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 二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个礼拜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我哋经历过咁多事情啦，个世界放咗咁多假啦，我哋系咪要喺嚟紧世界就嚟好运嘅时候饮个头啖汤先、嗯？ 我听到一个小小嘅秘密啊， 系咩啊？ 2024年系一个好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做啲咩就梗係送一份礼物送俾你爱嘅人啦、啊。会送啲咩呢大家 送咩呢我諗咗㗎喇，我又唔想依家讲喎。 好啦，我讲先。 其实我都諗咗㗎喇。 我讲先，我讲先。 好、啊。天机不可泄漏。 我想送呢一份礼物就係动我嘅手。然后洗咗今晚几三句， 哦， 系啦，帮忙做家务，因为今日要开工啊。 平日唔帮嘅咩？ 少啲， 少啲， 咁就好有意义啦。 系、啊、 平时唔做嘅，今日就做咗佢。 另一半姓咩啊？我想问你，贵姓？ 文章个文 哦，文太 系文太， 你系时候努力啦。 系 家务方面， 佢系原居民， 好乐意嘅，因为 系 佢好中意嘅。 系啊系啊， 佢、反而会觉得我会打乱咗佢个 条 理啊节奏。 我从来都赞你先生系好人嚟嘅，佢简直系你嘅避风港、保护伞、 啊， 所有好嘅嘢。Okay, 所以我决定今晚放工翻去之后咧、啊，就洗记晒， 耐 埋佢， 好嘢， 好 嘢，仲要晾个心形出嚟。 OK OK。 嘉明，我嗰日上你屋企拜年，已经咧露咗啲玄机俾你先生噶啦，即系叫佢买啲嘢送俾你噶啦。 系咩？ 听唔听明得明我背后嘅动机同埋意思啦吓？ 我可以打到佢，一定听唔明白。 我都好明显嘅， 明都会扮唔明。 我都好明显讲出当中嘅玄机，系时候买啲小礼物送俾老婆啦。 扮唔明啊，佢强项 系咩？我系咩？ 突然唔识听， 突然 识，系选择性失聪又或者系 咩嚟嘅咧？ 但今日都会一家人咁样齐整咁样食个食饭啦，定还是可以摆低小朋友，跟住两公婆一齐出去食下饭啊？ 我哋就不嬲都唔会情人节正日去庆祝嘅、嗯，因为都明显觉得自己会变水鱼噶啦，咁所以咧通常都系后几日，甚至乎今年我哋话不如后一个礼拜， 再后啲， 因为咧我发觉各大商户都已经知道咧，大家都有呢一样嘢啊，所以就算系十四号当日嘅正日咧，我唔出去 book 地方食嘢咧，延续嗰几晚咧都有啲难 book 啊，咁所以可能真系要去到下个礼拜先至有翻个正常价格俾翻我哋去享用。 都系嘅，今日都醒目嘅，好多叫做爱女朋友啦，特别系未结婚嗰啲咧，其实今日咧照请埋公司假嘅。你橫掂都係，橫掂都係，咁又不如情人節 happy 下啦，公司亦都唔會爭你呢一日爭啲嘅咁樣，咁所以就會請埋呢一日假，可能去啲短線嘅旅行啊，或者又調翻轉頭，就算留港可能 staycation 啊，或者 book 間好嘅餐廳，由朝頭早一路食食食食食食到夜晚啊，咁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 如果拍拖佢嚟到玩，其實都好開心。 係啊，好啊，係啊，咁啊，再次咧祝天下間所有愛女們咧情人節快樂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早晨，晨文爸爸， 早晨早晨，嘉明， 初五嘅大日子都同你拜个年啦、啊，祝你哋又系身体健康啦，全家幸福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更加多嘅正向思维可以教到俾我哋身边所有嘅听众朋友，好嘛？ 好啊，咁我都祝啦，亦都祝你祝一啲听众咧就系正向常在，希望每个人都每日都快快乐乐、幸幸福福。 好紧要噶，好希望有呢一个嘅正向感啦、快乐感啦，大家都想嘅，大家都好想要幸福感多啲嘅。但其实由边一个位置开始可以增强到咧？会唔会系由自信开始，定系话系感恩嘅心开始咧？ 我谂幸福感咧有好多元素去组合嚟嘅。咁、其中一样嘢，我有时话问一啲家长，我都有问嘅，有试下，就系话你觉得咧一个小朋友咧点学识被爱同埋爱人嘅？嘉明。 我覺得小朋友就係睇下爸爸媽媽最直接對自己嘅愛係點樣樣咯。 哦，非常好。嗱，咁呢個咧就係叫做被愛啦，同意嘛？但原來咧好多研究發現咧，小朋友學識愛人、愛己，甚至被愛咧，除咗人哋點對我之外，更重要係咩？我係睇我身邊嘅人點樣對對方。 哦。 咁所以例如阿爸爸點樣對媽媽嘅咧？係啦，媽媽點樣對爸爸嘅咧？呢個刺激啦，係啊。咁例如原來咧，我發現咧，我嘅爸爸媽媽佢哋經常咧都會攬攬錫錫嘅喎， 係 佢哋咧經常都會有好多一啲鼓勵對方説話嘅喎、甚至乎咧我哋屋企嘅氛圍咧係經常都會讚美喎。原來小朋友會學識，原來咧我哋講何謂叫愛人。家庭是怎樣呢？其實是這樣學回來、 全部看在眼內、 所以我們說一些幸福感、即是覺得被尊重、很多時候是由家長自身真的做起先、第二件事當然我會這樣說，在家裡面的氛圍怎樣令到小朋友更加多幸福感呢？其實你怎樣令到他覺得被尊重、甚至覺得呢很有自信是很重要、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發現是什麼呢？就是、會不會我們作為家長，我們平日怎樣令到小朋友感覺到，咦，原來全世界最愛我的人呢是會懂得尊重我的、例如阿仔啊，咦，我今天見到你做這件事，可不可以告訴你為什麼這樣做的、你這樣做呢背後什麼原因？媽媽很想知道、媽媽有些事不懂，你可不可以教我啊、譬如個仔幫你做了一些事之後，你會不會多謝你啊仔，全靠你幫我，從而是會令到感覺到我是一個有能力的人、我是連爸爸媽媽都會賞識我的人，所以呢繼而就會開始感覺到，就覺得被尊重、當一個人被尊重，慢慢就產生了自我肯定，繼而就會產生到自信，咁樣就一步一步咧，令到嗰人咧會覺得咧會肯定到自己嘅身份價值，咁嗰人就會慢慢會發揮到一啲我哋叫領導力咯。 都係嘅，小朋友咧對於佢哋平時點樣對人啦，嗰、個社交能力嘅建立啦，甚至乎見到長輩嘅時候，你有啲咩反應咧？嗱，近排大家會做好多啦，一齊食飯啦，大團圓嘅日子啦，都會成日覺得啊，你個小朋友好似好有自信，或者你個小朋友唔怕醜咁，都係一啲近年嚟講咧。在社交能力上面一个比较着重的着眼点来的。 這個一定是的。咁我又講一個笑話俾大家聽啦，係我一個細個嘅經歷嚟嘅。我細個咧其實好怕過年嘅。 嗯，點解？ 點解咧？因為咧我細個咧好多時候咧就係一班人坐喺度食飯噶嘛，傾偈噶嘛。通常我都同啲表妹啊、表弟一埋一齊噶嘛。 嚇，細路仔一台啊嘛。 係啦，咁跟住咧，通常咧啲表妹表弟同我一齊咧，佢哋啲老人家長輩就問噶：表弟啊，你咧今年咧讀書點啊？咁啊，跟住我表弟咧以前咧讀書好勁噶嘛，成日都會咁講啊，我今年真係麻麻地，跟住佢哋就會講嚇、啊，你都麻麻地點解嘅？今年係咯，真係好差咯，今年都考到第三名。 哎呀， 跟住話哇，跟住咧嗰啲話哇，第三名好差，係啊，今年我諗住考全級第三名，點知得全班第三名，全級第八名咁嗰啲。咁跟住我聽到我就已經覺得，唉，不妙啦，係啦，不妙啦。跟住咧，佢哋問完佢之後咧，就會問噶啦，你咧咁問我，我都考第三名噶，係啦，倒數第三名啊。跟住咧，啲人就會講啊，唔該你學下你表弟啦，唔該你俾心機啦。咁我細個咧，我有時咧覺得好抗拒嘅感覺係咩咧？即係好多人咧，好中意用一啲對比嘅方法，好似咧個感覺激勵你。令到你覺得咧，你睇下人哋，你睇下你，你做好啲啦、嗯。但我想講咧，其實咧用一種對比嘅方法係會令到人有挫敗感。 嗯， 所以如果一個小朋友經常細個成長被批評， 係 被對比嘅話，佢不但止唔會咧產生咗一種叫自信，佢反而係一種自卑感。 嗯， 當然一種自卑感，你會發現啊，自卑嘅人係咪會更加內向啊？係，依個係其中一個反應。但有啲人唔係，有啲人係會變自大。 哦， 系啊，自大都系一种自卑嘅行为。点解咧？例如，我要自我膨胀到一个点，令到你睇唔到真实嘅我， 嗯、 我咪可以掩饰到一个真实嘅自己咯。咁所以有啲人不断自压，我都得啦，我都识啦，佢有几叻啫，我都可以啦。点解咧？佢就想令到侧边人觉得我都可以噶，唔该你睇下我啦，唔系净系得佢劲。但你发现当佢一做嘅时候，佢又做唔到、 嗯， 因为点解？佢将个着眼点就系令到啲人咧抗拒啲人成日话佢唔得。但佢冇將個着眼點咧，就發展自己嘅能力。咁、 嗯、 所以我同啲家長講嘅話，如果你要令到一個人有自信咧，兩樣嘢一定唔可以做。第一，唔好經常批評。 嗯、 你我好多家長話，咁唔批評淨係讚唔得嘅喎。我哋會調翻轉咁講，你話個小朋友，你都係想佢好啫。 嗯， 但係唔多唔少，你會唔會令到小朋友覺得你成日話我係咪真係我成個人唔好啊？定、 嗯、 係你話我其實話俾我聽，喺媽媽心目中其實覺得我唔止係咁。其实在妈妈心目中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跟家长讲，你说他不是因为他不好，是因为例如他考到60分，不是60分不好，是因为在你心目中你觉得他应该有90分的程度。 嗯、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什么？先巩固 60, 再令到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做到 90。咁、 嗯、 所以係先巩固后加强，所以佢唔係唔好，佢係可以更好。所以如果你諗下个家长对一个小朋友，我觉得我小朋友可以更好， 嗯， 个小朋友就觉得哦，原来喺妈妈爸爸心目中呢係觉得我可以再做好啲，我咪可以有种追求卓越嘅心。 嗯， 第二少啲对比，因为呢种对比呢係令到小朋友好抗拒。 我諗其实有兄弟姊妹更加难以避免喎。 哎，呢个就更加得意啦。因为好多家长呢有两个小朋友就会经常讲以下来啲说话啦。例如你睇下哥，你睇下你。你再咁我带下细路出去就唔带你。 係呀。 甚至乎呢有啲人呢就有啲家长呢冇两个小朋友都可以对比㗎。 哦。 例如喺学校门口呢有时你会听到好得意有啲说话咁讲。阿仔呀你睇下你呀。你睇下你靓仔呀靓仔个人。高啊，高个人，运动又好，但系点解你喺班入边英文最差嘅？ 哦，哇， 系咪系咪？即系你用佢最好嘅嘢，跟住含沙射影落咗喺一啲咧佢唔好嘅地方度、 啊， 但小朋友一定反你白眼。 系啊， 因为你个感觉就系、是，所以有啲家长咧，佢用嘅方式嘅招数似咩咧？就系、是、咩？我先捧咗你，再后面话你、 嗯。 但你发现每一次当你用呢个方式咧，小朋友一定好反感，因为你唔使讲。你赞我一句，佢都会同你讲，你唔使赞。 前三三千字， 系 直接俾个重点我。 系啦，因为我好清楚你后面就想我做乜。 系咯。 咁所以我同啲家长讲嘅话咧，第一少啲对比啦，第二少啲批评、 嗯。 其实你想个小朋友好，你应该要学识焦点化，令到小朋友去做啱咩。你话俾佢听，呢个啱代表咩？我咧以前我仔咧，我好感恩嘅。有一次咧，佢五岁几嘅时候咧，我真系带佢踩单车。 嗯 咁佢好叻㗎喇，五岁几都识踩两个辘咯，唔使辅助辘。咁佢试过同我喺上水踩单车去到沙田。 哇。 两个几钟。我好记得呢沿途啲人一路见到一个五岁几一个咁矮嘅人一路踩单车又踩到沙田不断赞佢。哇好叻啊好犀利啊咁样不 住就係，我記得咧一停車嘅時候，我就問我仔，我話我見到好多人讚你，又唔讚我嘅點解？跟住我仔話我叻咯，咁，哎好啦，咁我梗係切入啦，叻咩咧你？跟住佢就我好勁咯，我話勁咩咧？我勁啊，識踩單車，我話 good， 咁仲有咧？我好犀利咯，我犀利啲咩咧？我犀利踩單車，你反而佢來來去去都係講緊佢踩單車好叻。但我好相信喺沿途讚佢嘅人，唔係話佢踩單車好叻，係話佢咩？佢有種堅毅嘅心，佢有種堅持嘅能力，佢有種咧唔放棄一路踩到尾，佢達到終點嘅心態。我話依個就係啲人讚佢嘅一種模式。咁但係我就係完全收唔到。咁變相反映緊咩？就係原來我哋好多時候讚個小朋友，冇令到小朋友收到佢一個咩人。咁呢個就好多家長嘥咗嘅原因，所以我同啲家長講話，如果你真係要令到一個小朋友咧有自信，你一定好具體讚佢。例如我話俾我仔聽，我阿仔啊，我知道點解你咧頭先係咧由上水踩到沙田用咗兩個幾鐘，你都冇放棄，爸爸好開心，證明你一個好有堅毅力嘅人，你要加油。咁變相咧，而家佢大啦，有時八九歲，我哋有時咧去到啲學校啊，有啲朋友問佢啊 ，Colton 啊，你覺得你自己有咩優點強項啊？佢都會咁講，我一個好有堅毅力嘅人。點解嘅？因為我五歲幾嘅時候咧，已經踩單車由上水踩去沙田踩兩個幾鐘，我都冇放棄。你發現佢可以將成句嘢講到出嚟，點解？因為咧，當你讚賞嘅時候，係有個語法喺度，就係佢做咗啲乜嘢行為，爸爸媽媽覺得乜嘢，然之後反映緊佢係一個咩人。當你會學識到呢種咁嘅模式，你諗下每日都讚賞一次，一年就三百幾次噶啦。係 咯， 係啊，八九年佢就有幾千個優點嘅人，佢點會冇自信啫？ 到時見功嘅時候就一板子都係佢具體地話自己嘅能力在於乜嘢？ 冇錯啦。咁但係我話調翻轉頭，如果你每日唔係讚賞佢多，批評佢多。咁就刺激啦，就係、是、一年咧三百幾個批評，幾年咧幾千個，一個幾千個缺點嘅人，你覺得佢會唔會有自信咧？係唔會有嘅。咁所以家長呢樣嘢係我哋都要值得反思，因為有時你諗下，如果咧批評係得嘅話咧，其實按道理全屋都應該咁嘅文化啦。即係例如老婆翻嚟啦，你就同佢講啊，咦，老婆你去買餸啊？係啊，好辛苦，日日見你咁辛苦，唔見你啲身材好似香港小姐咁嘅。 哇！ 你諗下講呢句説話啦，係啦， 仲唔即刻？ 唔會即刻走，係會冚佢兩巴先走。又或者你老公翻嚟，你就同佢講：哇，老公你日日咁辛苦翻嚟，又唔見你揾錢好似李嘉誠咁勁嘅。你諗下，如果全屋都係咁嘅氛圍咧，應該覺得咧好感動啊、哎！你又鼓勵我啦，我又鼓勵你。但係現實我諗唔係咁咯。 係咯， 現實係咁嘅話，即係成屋咧，我諗分裂㗎啦。咁所以咧，批評根本喺屋企入邊咧，唔應該創造咁嘅文化，反而係互相欣賞。咁樣我係好鼓勵屋企每個禮拜起碼有一日係互相感恩，有個環節係不如我哋今個禮拜咧讚下爸爸有咩做得好。咁你諗下，爸爸日日咁辛苦，翻到嚟屋企有一個環節係讚我，全屋都讚我。 哇！ 你諗下個感覺係幾有成就感。 係咯， 每個禮拜都有啲環節，譬如今個禮拜讚小朋友，下個禮拜讚媽媽，屋企就會可創立咗一種欣賞文化，屋企個幸福感一定會提高。 讚美嘅藝術真係好厲害嘅，多謝晨文爸爸嘅分享。 人潮中的恋爱几百种、为何必须手拖手示众？我带你走，闯我车，让外界这么挤拥，如前方出十米，转角有另一幅天空，穿过一线光，开到世间的对岸，藏下你，藏下我，藏入镜里看看。我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恋后隔世，让我最高速的开，情路背后藏异彩。 愿铺好台布的晚餐。哪来纸袋纸盒一样挂？没有走，但是有死，亦有你的一双眼。爱无条件，随着引擎叫喊，携手转弯。沿途望出这爱是盛放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无人认出这爱是你的可爱，你也确确实实存在。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几多天边海角，奈可否不用满渡河，随地抱着你，随地照顾着你，走出这空旷，如此空旷，沿途望出这爱是暴晒的恋爱，而我有个秘密亦无害。日飞驰，听歌看海，接吻接到无法公开。哦，又喝过你这盖，我爱你，你预料之内。恋后驾驶，让我最高速的开，前路背后藏异彩。 OK 啦 ，OK 啦， 俾你哋放闪啦！今日情人节啦，有洪家豪嘅黑玻璃。 今日咧就系正月初五，咁大家咧香港如果要欣赏烟花，就要睇翻片段或者听下啲生意 fact 啦。咁但系如果讲到烟花，原来以前香港真系有制造嘅，爆竹大王，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佢同炮仗街有冇关系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居土瓜湾的炮仗街，由木厂街开始连接到去乐山道，是不少土瓜湾街坊每一天都会行过的路段来的。相信上世纪香港的很多朋友都会知道炮仗街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原来要讲回二十世纪初，香港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炮竹大王，他就是陈兰芳。他祖籍就在东莞的，亦都专门制造就是炮竹以及就是烟花，并且大量出口的。睇翻歷史，1916年嘅時間都成百年之前啦。當其時，香港政府就批准佢喺旺角設第一間嘅公司，獨家係獨家經營呢一個嘅炮竹嘅生意，出口去到北美啊，甚至乎咧就係墨爾本、澳洲、孟買、南非同埋東南亞一帶。後嚟啊，今日佢喺土瓜灣嘅北帝街就自建廠房，工人咧更加達到成千人以上噶。以當時嘅工廠規模嚟講，可以話十分鼎盛添。咁啊，睇翻佢後期都去到澳門發展啦，賺咗好多桶金。咁啊，而九龍城嘅炮仗街正值就係因為當其時炮竹廠而命名嘅。 除了九龙城的炮仗街之外，其实香港都有不少因为轻工业而命名的街道的，例如有大量染布工业集中的染布房街啦，有好多工业洗衣机的洗衣街啦，又或者是东方烟厂得名的东方街，甚至乎就是烟厂街、豉油街和电器道等等。可以见到这些工业在香港的历史来讲占据着一个重要的部分的。今天你走过这些街道的时候，望一望写着炮仗街、烟布房街，都可以想一想以前香港工业兴起的年代。 早晨，早晨，九点跳一跳啊，九点零九分啊，咁啊，希望大家咧今日啊吓开市咧就港股飞龙在天啊，不过咧好似指数暂时嚟讲咧争少少啊，先讲隔晚美股啦，道指咧跌524点噶，标普五百指数咧跌68点啊，纳指都跌得多，跌286点，头先都讲过啦，道中上跌500几点啊，港股就少少窄细啲啦，咁样贴士啲啦，睇到咧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低水220点啊吓，睇嚟今日咧开始就有机会低开嘅，都唔系有机会啊，都一定低开嘅。但系有冇机会啊？今日做个 V 型反弹咧啊，叫神龙啊，唔见首但见尾咧，有个飞龙在天，神龙摆摆尾啊，帮港股升翻上去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港股嘅市况走势啦。呢、這个时间咧，1872388咧，又可以同埋。Vicky 啊，同埋嘉明咧一齐啊，呼吁下听众朋友咧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啦噃。 系啊，咁今日就系2月14情人节啦，会唔会有一啲心情嘅对话想同对方讲啊？又或者啲感谢嘅说话咧，都可以打嚟1872388嘅。仲有我哋呢个星期咧都有好多位置，所以大家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嚟预留都得噶。 嗱，今日啲爱的呼唤咧准备好噶啦，你准备好嘅话咧就放马过嚟，我哋开放热线俾你。 系啊，咁啊帮大家拣定一啲冧之冧之嘅歌啦。 是 甜丝丝的歌啦，系啊，1872388等大家打电话嚟咯。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次。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大家好，我系 Sabrina 张曼莎。 又到咗晨光好友嘅环节啦，今日咧系年初五，亦都咧系情人节，所以我今日咧就邀请一位把声好甜嘅 Sabrina 张曼莎，欢迎你。 早晨啊， 早晨，好早啊，系咪啊？ 都几早啊，讲真的，我都觉得 系嗱。今日咧就系农历新年啦，首先同你拜下年先，祝你咧就系越唱越强，继续越甜越美，作多啲好歌俾我哋。 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每一日都好甜啊。 嗯，新年有冇话食咗啲乜嘢好嘢咧？今年 不嬲新年都好放肆嘅，即系糖啊、朱古力啊、萝卜糕啊，同埋因为屋企人都中意煎唔同款嘅糕啊，所以就真系咩糕都有咯，跟住我就全部都会试嘅，咁所以就真系食好多，同埋我自己本身又好中意食零食，好中意食糖，咁所以就有少少严重啦，已经觉得 OK 嘅，应该之后减翻咯，你身形咁好，唔惊啦， 唔系 食多少少都唔怕啦。嗱，除咗今日咧系初五之外咧，其实今日都系情人节啦。其实又想问一下阿莎，系咪本身一个恋爱脑嘅人嚟嘅咧？系咪爱情至上嘅咧？ 咁喺度祝大家情人 人节快乐先啦。咁其实我自己都真系一个几恋爱脑嘅人嚟嘅、 嗯， 但我觉得我开始慢慢调节紧啦，因为恋爱脑嘅嗰个反射咧，其实系即系我觉得我啲歌里面都睇到嘅、 嗯， 即系我都真系好有 fantasy 啦，跟住成日都会有好多幻想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成日都咁多幻想都 好辛苦、啊， 即系都好辛苦嘅。原来即系而家想尝试啊，唔好有咁多幻想，啲幻想就摆落写歌度先、 嗯， 因为通常太多幻想咧，都好似现实生活中系遇唔到幻想嗰一类型嘅人， 未遇到啫， 会遇到嘅。 系之前有冇试过喺一啲中学嘅时候，一定会整朱古力送俾啲同学嘅咧？ 都有噶，因为我觉得中学嗰个情人节文化个感受会强啲，因为始终你喺间学校里面，咁就即系大家买礼物俾另一半啊，或者即系虽然我喺个节目度讲，即系中学其实都已经好多人都已经谈恋爱啦，咁就即系见到我可能啲 friend 都有整朱古力啦，跟住大家都会互相准备啲礼物俾佢哋心仪嘅对象，咁呢一个文化就会好明显咯，因为中学真系好细，大家喺间校园里面，咁但系而家大个咗就系即系嗰个 culture 就会系成个社交媒体咁睇啦，即系可能情人节就见到大家都会 po 相啊咁样，咁但系中学嗰时咧个环境即系身边嘅人都会令到你觉得啊，你系咪都要整朱古力啊，或者你系咪都要做啲嘢咧？咁样，咁我嗰时都有试过，真系去蛋糕铺买嗰啲朱古力嗰啲模啊， 嗯、 然后即系都有整咯。咁嗰阵时系其实觉得吓呢啲就系整朱古力啊，即系其实都只不过系买咗啲朱古力，跟住用咗，跟住摆喺个模度。但系我都有买啲即系可能 packaging 咁样包到好靓嘅，咁同埋都记得回忆都有记得啊，都有收到 好多朱古力啦。 朱古力， 有冇数过？ 越嚟越少啦。 数过有几多咧？最劲嗰次 冇，但系我记得我小学其实已经嗰个情人节文化已经有噶啦。 大家已经啲男士急不及待， 系啊， 沙沙咁样。 但系我觉得可能咧系即系佢哋未必系点讲，你想同你拍拖嗰种、嗯，因为小学生真系太细个啦。但系佢哋可能系觉得送朱古力系一种 表达， 系啊，表达可能对你嘅好感啊，或者你是我的 good friend 那种、啊 嗯、 所以我小学的时候我都记得都收到几多朱古力，是无论男仔的同学或者女仔的同学都有。 今天情人节其实都很啱，大家在朝头早就是听你首新歌 Enough in the morning， 其实知道呢这首歌都是你自己作曲自己写词、 嗯、 其实当中的灵感又是来自哪里？是不是就是由细收到朱古力，但是令到你现在有这么多这些 fantasy， 然后写到这些歌？ 我觉得那个 fantasy 是都真的不嬲都有的， In Love in the Morning 那种甜蜜和 chill 的氛围都真的来自于我平时日常生活的早上、 嗯、 即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如果不用做事的话，我都会想慢慢咁样起身啦，跟住慢慢咁样整个早餐，饮杯咖啡，然后享受一下一个早上嘅嗰种感觉。咁我就好想同人 share 我嘅朝早系咁嘅。咁如果首歌去表达到我呢一个咁超嘅朝早咧，我就觉得系即系有一段钢琴嘅 intro 啦，跟住成个编曲上其实都系比较 chill 啦，同埋都有好多即系琴声嘅。即系我想大家都喺一种好浪漫同埋好 chill 嘅氛围之下度过大家即系一个早上咯。咁所以我都觉得呢首歌系好啱今日情人节听嘅。 其实咧朝头早听呢首歌咧，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因为有阵时你话啊，系咪朝头早我要听啲激昂啲嘅歌，系咪会令到我今日就会好有 energy 咁样，好有精神咧？但系其实有阵时听啲超超地啊，好舒服，有少少柔和，但系你会听到有拍子嘅感觉嘅时候咧，反而你会觉得啊。我今日应该全日咧，唔系净系得精神嚟到去形容，而系舒服咁样开始个新嘅一日。 系啊，舒服啦，好 peaceful 啦。不过我觉得有时系睇状态嘅，即系我自己都会有好多唔同嘅 playlist 啦。即系如果嗰日系 太沉嘅话， 系啦，或者嗰日系需要好多 energy 咧，咁我里面嘅 playlist 都系啲 劲，即系好 groovy 啊，好多 beat 嘅歌咯。咁要即系想自己醒啲。咁如果我嗰日系工作系比较容易啲处理啦，即系轻松啲嘅感觉，咁我都会有一啲 chill 啲啦，然后再舒服啲嘅歌嘅 playlist 咯。 首歌里面我哋听到咧，有一啲譬如咖啡啊、牛油啊呢啲都喺首歌度听到啊。有冇话有啲食物系令你食完之后，哇！成个人觉得呢一日就应该系正啦，系一个好嘅 good day 咁样咧。 我其实好多食物咧都令到我会觉得有一个 good day， 因为我系好中意食一个好食嘅早餐嘅人嚟嘅、 哦。你系要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嘅， 好丰富或者系 有啲人唔食噶嘛， 好食咯。有啲人唔食嘅，我都曾经有一个过一段时间系真系唔食早餐嘅、 嗯， 特别系我读书嘅时候就觉得啊要出门口啦唔食啦，但系我而家咧因为可能有时做嘢前都有装头时间，咁、 嗯、 我就可以嗌早餐，咁我又好中意 share 啦，有时问埋 makeup hair 要唔要杯咖啡咁、嗯、样，咁所以我就每次都会嗌早餐啦，或者喺屋企我都会有一个冲咖啡嘅习惯， 嗯、 即系每朝早，就算今朝我都有冲，即系可能如果唔够时间 grind 啲豆嘅话，我就会冲 drip coffee 咁样。咁、嗯、如果 Gigi 即系我嘅家姐差唔多时间起身咧，我都会冲埋俾佢咁样。咁我就系觉得啊，朝早要有一杯咖啡。start 一个 good day 啦，同埋如果可以装头嘅时候都一起嗌早餐，咁样都几开心。 嗯，咁到最后啦，嚟紧新嘅一年啦，即系今日又系初五啊嘛，会唔会有啲咩新目标俾自己呢？ 都有噶，我自己都 set 咗好多，但系嗰啲目标多好多到咧，喺呢一度真系好难一一咁样讲。咁但系主要都系喺音乐上，希望有多啲自己创作嘅歌再推出啦，同埋都希望年尾可以有一只碟咯，系、 嗯、 啊。一个小目标，但系都唔知道能唔能够达成嘅。 好，我哋期待期待年尾嘅时候，我哋期待你带住嗰只小碟再次嚟到晨光好友同大家倾偈，好唔好啊？ 好啊， 好，下次再见，拜拜， 拜。 听呢只歌咧，都想食嗰啲热辣辣嘅热香饼， 系啊， 好似有个关联度喺度，唔知系咪咁啦。咁啊，唔该晒 Vicky 啦，同埋咧张曼莎咧呢个访问吓，令到咧朝头早嘅感觉咧都好甜啊吓。咁既然咁甜啊，打个电话嚟1872388咯。 系啊，将你平时嘅甜蜜啦，无论喺屋企又好啦，喺 office 都好啦，都可以咧将佢同我哋开心 share 啦，可以打个电话俾我哋，因为今日咧都有少少时间可以俾大家做个爱的点唱嘅。 系1872388咁啊，等紧大家打电话嚟。如果情人节啦，有啲啊心意想透过大电波嚟讲出嚟咧，或者咧示爱都得嘅。 系啊，未讲过嘅可以透过晨光第一线讲，讲咗几廿年嘅都可以再喺度讲多一次。 系啦，老夫老妻又得，第一年拍拖又得，1872388等你打嚟啦。 搭搭球，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呢一项嘅运动系中国发明噶，而搭搭球嘅球拍比乒乓球拍稍为长少少，又比羽毛球咧又重啲，而且佢有八条唔同嘅五彩羽毛，打嘅时间咧会发出踏踏踏咁嘅声音，所以就叫做搭搭球啦。可能有好多嘅朋友都未必对呢项运动非常之熟悉。原来发明佢嘅朋友就系嚟自蒲江嘅一对父子，咁但系目前咧就仲未算系一个好大嘅普及程度。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好值得大家俾下意见嘅。好啦，睇睇搭搭球，原来佢混合咗咧就系乒乓球、羽毛球、壁球、网球四种唔同嘅打法，用咧就系类似乒乓球嘅球拍，球咧就类似羽毛球，用球击落去对方场区就为之胜利嘅。比赛就分为单打同埋双打两种唔同嘅形式，室内同埋户外都一样可以玩嘅，男女老幼老少咸宜，咁所以话呢项嘅运动算系唔错嘅休闲娱乐运动嚟噶。睇翻原喺2002年8月，呢一对嘅父子原来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申报咗搭搭球、球拍、搭搭球嘅网架以及整体嘅外观四项唔同嘅国家专利，咁啊更加咧搭搭球啊，希望咧就可以成为更加多人喜欢嘅运动。原来呢项运动亦都参加咗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展示大会噶，咁对于呢项运动发展嚟讲，算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有机会你都不如试下搭搭球啊！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二月十四号情人节，情人节快乐啊！唱早晨， 喂，早晨各位，祝各位有情人情人节快乐啊！ 冇情人嗰啲都 OK 嘅，都可以情人节快乐嘅，自己快乐啦，系啦。 系， 我哋今晚7:35有咩睇咧？ 咁啊，送俾大家呢个节目盘点政策啊！咁啊，呢个节目今集咧就邀请到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啊孙东上嚟同大家盘点一下政策啦。佢会咧喺节目里边总结一下过去一年啊佢嘅工作成果。另外亦都會講下咧，就住呢個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講解下咧而家嘅工作情況同埋未來嘅發展計劃。佢另外咧亦都會分享下咧本港新型工業發展嘅趨勢，同埋啦政府咧點樣去推動嗰啲初創嘅發展啊，嗰啲政策啊，嗰啲措施啊，佢係點樣構思而嚟咧？佢亦都會喺節目同大家分享下嘅。想聽多啲有關阿孫東局長嘅一啲政策，佢盤點一下嘅話咧，今晚7:35要留意呢個節目啊！ 係啊，而家多咗好多，譬如科學園啦，或者數碼港咧，都搞得有聲有色嘅。尤其是因為我大學咧，真係成日同科學園合作啦，係啦，咁所以咧就真係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啊，譬如一啲 internship 啊，或者係實際上嘅一啲創科嘅基金咧，都係好願意去資助大學生嘅。咁但係其實我哋有睇到，我就從大學睇到啲比較細嘅政策啦。咁大型嘅藍圖呢、這個創新科技發展藍圖係點樣樣咧，就一定要留意翻今晚7:35嘅盘点政策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今集系讲啲咩呢？ 今集同大家讲一个病症啊，一个富贵病，就系痛风。一患上痛风咧，嗰啲病人啊，嗰啲关节咧，全身嘅唔同部位都有嘅，都有好剧痛啦、发炎、肿胀啦，影响到日常生活嘅。咁頭先我話佢叫做有個俗名叫做富貴病啊嘛，點解咧？嗱，而家過年啱啱過咗幾日，可能大家食咗好多好嘢啊，有呢個痛風症嘅患者咧，因為佢個體內尿酸水平過高，高過身體嗰個可溶解嘅程度，就會有痛風嘅發作噶啦。咁啊，好多時間咧都係同嗰啲飲食習慣有關。我哋好多時都話咧，食咗好多好嘢就有呢個痛風噶啦。我身邊有一位同事就有呢個問題啦。每一次見到佢過時過節大魚大肉之後咧，佢就好多時都有呢個痛風問題。當然啦，究竟西醫點樣去治療呢個痛風咧？我哋今集醫生與你咧就邀請到專科醫生同大家咧詳細講解一下痛風嘅成因，同埋啦睇下佢有啲乜嘢建議唔同嘅治療以及預防方法。大家咧都想認識多啲痛風呢一個病症多啲嘅話咧，記得今晚8:00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誒都揾咗一啲資料啦，原來痛風病人咧多數都係40歲以上嘅，仲要男性係多過女性嘅。你位同事係咪男性嚟噶？ 冇錯，亦都係40歲以上，亦都係相當之嘴刁同埋餵食嘅。 喂食又啱啦，因为佢话咧中意饮酒啦，或者中意食一啲动物嘅内脏、贝壳类同埋海产类，系咪中晒啊？ 中晒，所以我身边各位朋友知道我讲紧你嘅话咧，你记得今晚八点钟要留意啊！各位香港人祝大家身体健康，冇嘅话咧，学多样嘢防下身啦。 系啊，总系可能身边都有啲朋友啊，因为而家真系大家嘅食物资源比较丰富。系啦，所以都会可能有痛风，咁当然啦，绝对唔希望各位听众有嘅，都希望各位听众身体健康，咁所以一定要留意住今晚八点钟嘅医生远离，去到九点半嘅日落巴黎，日落巴黎讲啲咩嘅咧？ 咁啊，呢个日落巴黎，因为我哋今日情人节啊嘛，咁啊送俾大家呢一套超级浪漫经典《日落巴黎 Before Sunset》，系承袭住琴晚播出嘅《情留半天 Before Sunrise》嘅下半部啦。讲紧嘅咧系《情留半天》嗰个故事嘅九年之后，嗱呢一套今晚播出嘅《日落巴黎》咧，佢嘅拍摄时间真系咧喺上一集嘅九年之后先拍翻，所以嗰两位主角咧嗰个容貌、心境真系九年之后咧。嗰一個容貌嚟嘅，個古仔就講佢哋上一集咧喺火車嗰度邂逅啦，即係一個嚟自法國，一個嚟自美國嘅兩位遊客邂逅咗之後咧，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喺維也納嗰度咧過咗一日。咁九年之後啦，佢哋喺巴黎重逢啦。究竟佢哋會變成點咧？各自變成點咧？佢哋可唔可以延續佢哋嘅浪漫情緣咧？一套超級經典嘅浪漫電影就啱曬今晚嘅情人節，各位有情人一齊咧去到睇啦。而今晚為咗港台電視31送俾大家呢一個情人節好節目，記得要留意啊！今晚九點半日落巴黎啊！ 系啊，就算有情人定冇情人都好咧，都可以睇呢套戏嘅。冇情人就眷恋下啦，望下套戏咁啊，指下人啦咁样。有情人咧，亦都可以向佢哋学习，因为九年仲系爱嘅。咁点解咧？我哋入边系好多经典嘅对白嘅，咁啊，一定要留意住今晚九点半嘅《日落巴黎》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好啊，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二月十四情人节快乐，睇下天气先。哇，正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都系温暖嘅，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4度。咁啊，啲女士们就清凉少少都得。咁啊，去到24度，夏天嚟噶咯， 系咪先？ 着翻靓啲啊，吓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明日大致都系天晴嘅，日间都系温暖嘅。随后咧一两日咧风势就会较大啦，啱啦，风春暖花开啊，咁啊，花开亦都富贵。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一直有好好的国际经销网络，成功从不同国家或地区吸引人才、技术和资金，下一步必须继续发挥国际化优势，拓展网络。他说，本港创科界多年来从世界各地采购科技产品，基本上不局限于单一地区，未来要继续拓展个别国家对香港实行的单边不友好政策对香港有影响，但相信影响有限，当局会密切注视相关发展，即时作出调整。孙东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被问到美国可能对香港制裁或限制高新科技进口，当局怎样应对外来政治影响，他认为不管外面怎样变化，香港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内因，形容打铁还需自身硬。前年公布的创新科技发展蓝图得到社会各界反响，亦得到国家积极肯定，当局下一步将坚定初心，不受外界影响，落实蓝图提出的各项政策。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指，防长奥斯丁已经出院，按照医生建议在家办公。国防部在过去当地过去的星期日表示，奥斯丁因为膀胱急症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将部分职责移交副国防部长希克斯。70岁的奥斯丁已经取消今个星期前往布鲁塞尔的行程，改以视像方式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和协议協調軍事援助烏克蘭防務聯繫小組會議。奧斯丁去年12月接受前列腺癌手術，並因為併發症在元旦日入院，但總統拜登和其他高層官員在他入院幾日之後才知道事件，共和黨人指他隱瞞入院，要求他辭職。巴基斯坦國民議會選舉公布點票結果後，取得第二多議席的陣營前總理謝里夫領導的穆斯林聯盟和取得第三多議席的陣營人民黨就籌組聯合政府達成協議。人民黨答應協助穆斯林聯盟選出總理。國民議會共有336席，其中266席由普選產生。在今次選舉中，獨立候選人取得過百席，當中大部分與另一名前總理伊姆蘭汗創立的正義運動黨有聯繫，成為國民議會內單一最大勢力。但由於他們並非政黨，按規定不能籌組政府。穆斯林聯盟和人民黨曾經在2022年合作，令伊姆蘭汗落台。人民黨說，雖然在今次選舉中與穆斯林聯盟互為競爭對手，但雙方沒有必要永遠對立，兩黨為國家利益而合作。穆斯林聯盟在聲明中表示，雙方為了穩定政局同意合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下周初渐转潮湿，有薄雾。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88点，跌258点，成交金额51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系283.8，跌3.4；友邦保险62.2，跌6毫；阿里巴巴68.7，跌咗6毫；安踏体育70.65冇升跌；美团66.6，跌7毫。比亚迪股份180元，跌2.9；网易161.7，跌咗2.4；领展房产基金37.1，跌2；药明生物15.9，跌1.42；汇控60元，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日元150.59，瑞士法郎0.888，加元1.357，人民币7.19，人民币系7.23，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7691点，跌272点。港金报18530元，跌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0.49美元，卖出199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首先，观塘秀茂坪道有建筑工程，秀茂坪道去顺安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由朝早十点起，观塘道嘅来回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慢线咧，同样系封闭紧噶。咁另外仲有大埔嘅安邦路有渠务工程，咁介乎安慈路同埋大埔文娱中心之间嘅一段安邦路咧，系需要临时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咧，记得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 国剧八三零 家，我心我城， 根据迪安的小说《龙城三部曲》，西决、东魏、南音改编，以郑家三个堂子弟成长为故事主线，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辅，讲述了家人彼此依靠、互为牵绊的故事。 国剧八三零家，我心我城，二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仲要谂一支烟嘅分别，人生就有差别。吸烟会导致女性过早衰老，亦会令身体机能转差，生育能力受损，提早开始更年期同患上骨质疏松症等疾病，仲会引致子宫颈癌同其他癌症。人生你有得拣，立即戒烟，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 龙年到临，全家精神， 精神。 我是嘉明，为我老公打气，今年龙年麻烦你变成龙队友啊，唔该。 我是白元豪，一家人一起做运动，为屋企人运动神打气。 我是 Ficky， 新一年希望屋企人好似阳光咁灿烂。 我是阿 O， 当然要祝自己的爹哋妈咪啊，唔好咁曳，日日都龙咁威。 船仔就写多几个挥春，祝大家龙马精神，龙精虎猛，为屋企人打气。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祝你跃龙门齐升呢。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九点半钟之后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有情人节版本， 系啊，同埋今日系好事成双， 系啊。首先我哋第一位听众啊，杨太，早晨， 早晨，杨太， 早晨啊，嘉明小白 Vicky， 早晨， 好精神喎，杨太， 今日你有咩点唱啊？ 今日咧系我小小情人啊，喺希珠啊，杨柏希啊， 杨柏希。 两岁生日， 哇！ 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咁样样啦， 系， 同埋佢考到佢要考学校啦， 系喎，两岁成功啦，幼稚园啊嘛， 系，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 加油啊， 系啊，我 人生开始啦， 咁咧二月廿八号咧，即系两个星期之后咧，就系杨柏谦小朋友六岁生日。咁我都祝佢咧派位成功啦，咁样样啦，聪明伶俐啦，身体健康啦，快高长大啦，咁样样咯。咁我呢两个小小情人咧就带嚟我好多欢乐噶啦， 系嘛？ 我希望佢哋永远都系身体健康啦，即系样样都开开心心， 系顺顺利利啦，身体健康啦， 系啦， 锡晒嫲嫲啦， 系啦，系啦，做嫲嫲呢个。两个小小情人都好开心。 好啊，有冇锡到佢哋两个窿啊？你啊，新年嘅时候有冇大利是煮多啲嘢俾佢哋食？ 系啊，煮到佢哋食到佢饱饱啦，咁样样啦。 两个今年都系一个非常之 系啊，好多谢你哋啊，嘉明小白同埋 Vicky， 多谢你好下俾佢哋啊， 好多谢你 吓，系好开心你呢一份喜悦啊，同埋都听得出咧，爸爸妈妈可能今年都有啲压力吓，因为两个都系人生嘅新一个章节嘅开始，一个就上幼稚园，一个就上小学。 系啦， 系啊，嘉明最明白噶啦， 系啊，即系知道咧。其实对于小朋友嚟讲，佢哋未必感受到嗰份压力，但系爹哋妈咪咧，可能自己俾自己压力比较大啲、 嗯。 都希望咧，佢哋嘅爸爸妈妈都可以开开心心吓，同佢哋咧一齐享受呢一份嘅祝福。 嗯，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嘉明、啊。 杨太，你都要加油啊，继续抽到佢哋肥肥巴巴，好唔、 啊、 好啊？ 多谢晒你哋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杨 太， 拜拜。哇，系咁、哦、其实今年二月份咧、 嗯， 有二月二十九号噶。 咦，系、哦、四年一次嘅生日快乐、哦。 如果即系我哋一嗱，而家唔呼吁住啊，我哋留意住我哋神光第一线，一呼吁嘅时候，咩生日点唱咧 ？Morning call 嗰啲咧，二月二十九号嘅朋友 系、哦、应该 咁难得。四年一次喎，咁啊，梗系要即刻啊打嚟同佢庆祝下啦，要预约啊呢、這个二月二十九，过咗四次都系得十，都系得四岁，明明十六岁啊， 咪系咯。 好，咁啊喺电话侧边有第二位听众喎 ，Vicky， 冇错啊，第二位听众啊，岑太你好。 Hello, 岑太早晨，神光 morning call， 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健康系啊！ 龙马精神，行运一条龙。 Yeah, 好， 今日有啲咩点唱？ 今日系我先生生日，咁我想祝佢身体健康啦， 嗯、 永远都开开心心啦，好似永远都恭喜我啦！ 哎呀，佢 好啊！ 佢有你佢咪开心咯，你俾佢锡佢咪继续幸福咯，岑太， 好彩有你咋， 系我都知啊。 结咗婚几多年啊，岑太？ 35年。 哇，35年，系、啊、有冇小朋友啊？ 两个啦， 两位、嗯、 啊， 咁啊，会唔会今日喺情人节嘅时间系你哋两个自己出去拍拖啊，定系点啊？ 唔会啦，都系一家四口啦。 一家四口 吓。咁、啊啊、另外，女女今年会结婚啦， 系 咁我都恭喜恭喜，甜甜蜜蜜啦，咁啦、嗯。 哇，恭喜恭喜！咁啊，做奶做 先啦，外母 外母 外母。 哎呀，我开心得滞啊！啲亲戚关系都搞乱晒。 但系我相信咧，女女由细到大睇住爸爸点样去爱锡妈妈。都是一个对他很重要的爱的教育来的。 是啊、朋友说呢怕他嫁不去因为怕找不到好像爸爸那么好的。 是啊个指标 set 到这么高啊。 爸爸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男人。 那岑太你我现在这个时间就给你漏啲幸福出嚟啦，手指罅嗰度，讲讲到底阿岑生点样锡到你窿先，系啦、 啊。我唔识形容，总之佢系好照顾家庭啦，好爱锡。我系第一位啦，当然，跟住两个女女，佢系好爱锡佢咯。咁同埋我细个女女本身有少少问题啦，咁佢从来都唔会有负面嘅。 嗯 有负面啦，总之我负面嘅时候，佢由头到尾都系一个好正面嘅先生咯。 呢样嘢好重要啊！ 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作为屋企嘅太阳。 过咗最唔开心嗰段时间咯， 同埋好多时候咧，一有小朋友咧，就会小朋友变咗系第一位，但系佢永远都将你放喺第一位。 系啊， 系啦， 开心 系咯，我听到你好开心啊，我都戥你好开心啊。 其实系啊系啊，好开心，我成日都同人哋。表扬我老公，我惊人哋会觉得我 唔会，你 有命系应该晒嘅， 你摆埋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你要表扬佢， 系啊， 你记得叫你老公系咪旁边啊？定系佢你叫佢听阿介嘛？ 佢揸紧车应该听紧， 系咪啊？揸稳唐太啊，咁幸福啊，岑生。 全世界听住晨光第一次嘅男人啊，都要向你学习啊！ 系啊， 又咁样啊！嗱，今年嘅年尾咧就到阿大女结婚啦，有冇啲咩嘅祝福啦吓？我哋唔系讲啲咩嘅婚事啦，俾、未来女婿啊！ 又或者有冇啲锦囊俾佢哋啊？ 唔希望佢同我女甜甜蜜蜜啦，爱护佢啦，最紧要系包容佢啦，咁咯。其实好简单，婚姻其实都好简单，互相包容咯。 系啊系啊，讲得好好。 系啊， 咁啊。 我先生包容咗好多年， 我都系等你自己讲呢句咋。你唔好以为我窒啊窒啊，俾个威你讲呢句啊！阿岑生而家揸紧车啊，几 happy 啊！哎呀，你都知喎、啊， 好耐都出晒呢句，然之后重播一百次先， 都35年咯，都系包容哦、 啊。系啊，多谢晒你哋。 系咁啊，最后一句说话，如果俾一句说话同老公讲句我爱你得唔得啊？ 我。 爱佢千年万年。 好啦，多谢多谢杨太你嘅电话，好多谢晒，拜拜， 拜拜。 是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怒地怒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爱是永恒》，希望今日情人节啊，咁多位嘅朋友都系有情人终成眷属啦！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好啦，饮食淘鉴咁啊，始终咧即系情人节啦，西方情人节，同埋都仲系。农历年啊嘛，咁啊农历年咧，大家屋企嘅雪柜最多咩啊？ 年糕、萝卜糕， 大家都好多。 今日系咪要整个心形萝卜糕啊？ 应该要啦，心形萝卜糕。 切个心形出嚟先。 系啦，嗱，切个心形，跟住心形其他嗰啲咧，咪即系嗰啲下烂咗嗰啲位咧，咁啊拎佢可以做呢一个嘅星洲萝卜糕。我成日都話係啊，因為星洲蘿蔔糕咧就即係散少少嘅個感覺，買啲芽菜啦，可以落啲 XO 醬啦，咁亦都可以加多少少，加多少少，即係佢哋叫做貴雕。 系啦，新加坡人叫居釣，咁可以擺埋落去一齊炒咧，嗰、那個風味又更加濃厚。咁、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可以不妨試一試。咁如果你整完心形咁心高嘅，就梗係成底煎啦。唔好切住啦吓， 系啊， 即系翻嚟就 Happy Birthday 咁啊，一齐点蜡烛就吹咗佢，咁都系一个庆祝情人节嘅好方法。咁啊，农历年庆祝情人节。咁、如果你话真系太多萝卜糕嘅，除咗可以整呢一个嘅星洲萝卜糕之外，炒萝卜糕之外咧，亦都另外一面另外一道餸咧可以将佢变身嘅。 系 咁变身咧就系做呢一个咧大阪嘅okonomiyaki。系啊， 系点样啊？ 咩啊？ 所謂大阪的這個 okonomiyaki 即是大阪燒、是啦，是大阪燒，差點忘記了個名字。這個大阪燒即大家就知道個樣子，它有下低一底的麵粉的，先煎香炒香了它，好像中間有很多夾了，他們喜歡兩個套路，一個就是豬肉，一個就是加海鮮，再擺埋一起呢，就上面就再加那些叫做木魚，木魚就 有那些 啦，是啦，懂跳舞那些啦，這個呢其實蘿蔔糕都可以將它變成這個大阪燒的、叫變成一個 fusion 菜這樣的，做法都相當之簡單，也都要準備定那個麵糊的材料啦，低筋麵粉大概 100g 我想都夠的了，水啦，低筋麵粉多少水就多少，其實這個是最容易記的一个比例嚟嘅，相当之好。低筋面粉 100g， 咁水又100g 咁样，咁亦都准备定鸡蛋啦，发咁样。咁你都可以咧，你萝卜糕啦，亦都要准备埋啲油啦，或者高丽菜。高丽菜我觉得摆入去几好嘅，因为本身呢一道菜咧，呢一个餸亦都有好多嘅菜喺入边嘅。好啦，咁亦都可以准备定咧，就喺呢一个嘅大阪烧经常出现嘅，譬如系紫菜粉啦，跟住亦都有佢哋中意落嗰啲沙律酱啦，落沙律酱可以准备定啦。咁啊，同埋头先所提及过嗰个嘅叫做木鱼粉啊，咪系啦，嗰啲叫跳舞嗰啲啊， 嗰啲一条条啦， 系啦，一条条嗰啲。咁你就先将呢一个嘅高丽菜就切啦，咁啊切都唔需要切得太细嘅。你可以切絲啦，或者大概有厚度咧都係一 cm， 咁因為佢有一個咬口嘅感覺咧，咁啊對呢個菜咧，我覺得會係好啲嘅。咁啊先將呢一個嘅麵糊嘅材料啦，咁啊低筋麵粉啦，咁啊撈埋一齊，咁啊亦都將呢一個嘅菜切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可以喺個鍋嗰度咧，咁啊先興咗個鍋先，跟住就將嗰啲已經整好咗嘅低筋麵粉嗰啲漿咧就倒落去，咁啊慢慢等佢成為咗個圓形先。係啦，所以要攞個圓形嗰啲 pan。 好， 咁跟住咧就煮咗咯，咁你慢慢就将佢咧就都轻轻煎两面先。如果唔系你入边嗰边咧就唔熟嘅，咁轻轻煎咗两面之后，你就可以落呢个萝卜糕嘅。咁萝卜糕咧，跟住放咗落之后，你就可以大概同佢一齐去到煮，或者反佢煮到佢咁上下，黐啦就反转佢。咁萝卜糕都可以煎到咧就系金黄色。咁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再喺另外攞出嚟备用，就另外再喺个 pan 嗰度咧就再整多一层嗰个嘅盖啊。 哦嗰、那個嘅 冇錯啦，嗰、那個關西燒嗰、那個大阪燒嗰個蓋，跟住你就可以將佢冚上去，然後就因人而異啦。咁如果你都係中意多啲紫菜，咁淋揀多啲紫菜粉啦，多小朋友食嘅就落多啲紫菜，成塊紫菜搭上去都得嘅。 我最中意 係啊，其實真係唔使諗嘅，小朋友嗰啲咧有幾多落幾多，跟住成一搭紫菜抌上去，佢哋都係食嘅啦，唔會好理賣相嘅佢哋。總之有紫菜味，唔知點解。係 啊， 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落多少少呢一個嘅沙律醬喺面。咁沙律醬如果你係今日食嘅话咧，或者送俾情人嘅话，可以用沙律醬写佢嘅名 字。系、 如果俾小朋友 蛋糕嗰块牌， 冇错啦，冇错啦。咁如果系小朋友食嘅话，咁你咪写小朋友嘅名字咯， 或者画啲公仔。 冇错啦，然之后就好似头先所讲嗰个心形嘅萝卜糕一样，都一样可以出蜡烛切噶。系、啦，其实任何嘢喺小朋友面前都可以加蜡烛切噶、好无敌噶。你就算食鸡髀、炸鸡髀都可以加蜡烛切噶。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呢味餸啦。 我的享乐时代。咁咧喺农历新年嘅之前咧，喺年三十晚我就去咗行年宵啦。 好应 节，系啦，我上年年宵咧就已经买咗一棵桃花噶啦，咁就系唔种得嗰啲嚟嘅，就系摆喺水度着养啦。 然之后花嚟嘅， 系啦，你知借咗之后咧，你就要抌噶啦咁样。咁、今年咧我去行花市嘅时候咧，竟然见到有年根同埋有泥嘅一盆桃花卖，系好抵$100啫，只系系啦，咁 好细铺， 唔系啊，都大铺，仲要几靓噶，而家 有啲咁嘅事，$100 咁抵，你好夜先至去行噶？ 其实我都系食完团年饭咯，食完团年饭11:00几左右啦， 人咁高噶， 呢个系山货价 嚟噶， 系咯， 同埋仲要咧，佢都多冧同埋多花。 你屋企有位种，你可以种定出年用。 我就系咁样谂啦，就系、是、村屋咧，我有天台，咁、我已经种紧啲桔啊，又种紧茄子啊，咁样我就既然100蚊又平平地，唔算好贵，梗系买佢翻屋企咧就试下种下啦，咁样。咁咧而家暂时我移咗盘啦，咁但系咧上网咧其实都见到啊，其实桃花系点样种嘅咧？咁其实咧原来桃花咧对于水嚟讲啊都几重要，而且特别敏感。因为我嗰日揀桃花嘅时候咧，都见到有唔少我估啊吓，因为我系行元朗区嗰边嘅，都见到咧有唔少人都喺度对呢一个有根有泥土嘅桃花咧都好有兴趣。 我阿妈见到流口水，话俾你听， 系 啊，我阿妈好中意种嘢噶， 系咪啊？系啦，咁就见到啊，如果既然应该嗰边就多人村屋就买呢、這、一个系啦，就可以种到啦。咁、究竟种桃花即系点样喺水分方面点样咧？其实喺泥土方面咧，佢唔可以吸收太多水。系啦，如果你每日咁样即系譬如呢啲天气而家凉凉地啊，咁、如果你每日都淋水咧，咁就佢就好容易啲根部会腐烂。咁所以咧就要控制得好，究竟咧几时要淋啲咩水啦？夏天嘅时候咧，原来每日都要淋水嘅，因为热啊嘛。咁、但系秋天嘅时候咧，就要保持泥土湿润就可以啦。系、啦，咁冬天嘅时候就尽量唔好搞，唔好淋水。系啦，咁呢个 冬天嗰阵时唔淋水啊， 尽量唔好淋。系啦，因为佢话 我 惊 有 阵 时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嗰阵时候，我都惊佢干得滞啊。 唔系，咁呢个都要睇天气嘅。我相信每棵植物都系嘅，即系你如果假设佢呢一啲喺网上就同你讲话冬天咧就尽量唔好淋水，可能都一至两个礼拜淋少少啦，唔好淋太多。 都要关心下佢嘅， 系啊，同佢倾下偈咁样啦。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唔系，即系其实你今年咧都有买桃花嘅，咁其实之后咧都会有一啲嘅桃花嘅回收。其实我觉得新年咧，屋企摆盆桃花喺度咧，个人都唔知点解开心啲， 系咪啊？ 系 啊，即好似你每一日都会 翻工咁样，因为 lobby 都有一棵桃花。 系啊， 原来系咁， 原来系咁样， 真系咁中意翻工啊！ 梗系啦。 今日 Michael 哥咧见到我呢一个工作证咧，因为工作证我工作优先啊嘛， 系啊， 做住翻工。 贯彻啊， 系啦，咁桃花咧，其实的而且确俾我哋咧都有农历新年嘅感觉啦。咁、我就真系养咗佢，只系几日啫。咁我都希望出年咧都可以养得到佢，即系希望可以开到花。 哇！如果出年开到花，你咪正咯、 啊。系啊，我都好希望啊，因为我前嗰几年有买棵桔嘅，咁、其实都养到今日嘅、今时今日，但系咧 冇桔。 有桔，但系佢就未转到橙色啊，未转到橙色，只 系青青地， 系啦，青青地变紧黄色，咁但系就未去到成粒都圆碌碌都系黄色嘅，咁、我觉得就咁，我当然唔会咁样抌咗佢啦，咁就由佢继续摆喺度咯，咁、希望出年嘅新年咧都可以桃花都可以出嚟啦，咁、如果你话啊唔系，即系你冇买到咧呢一个系可以种得到嘅桃花，系真系斩咗落嚟嘅，你就咁喺水度养嗰啲切花咧，咁、可以即系如果之后你话真系谢咗啦，记住唔好就咁样抌。其实咧都有一啲咧回收站咧可以俾大家去摆嘅，咁喺环保署咧其实都有一个桃花收集站，咁、就系帮大家去收集桃花啦。咁其实分咗两个阶段嘅，第一阶段咧就系2月17至到2月25号进行，咁就会系屯门嘅、一个叫做 Y Park 嘅林区，就是、一个中央收集站嚟嘅，亦、都有其余嘅各地区嘅有54个嘅收集站。咁、大家最紧要咧就系揾一揾啦。咁同埋呢一个收集站咧，如果你喺第一阶段去回收嘅时候咧，都有一啲礼物送翻俾你嘅，回赠嘅礼物，即系送翻嚟表示就系、啊、多谢你参与环保嘅一份子咁样，系啦。咁当然佢都有第二阶段嘅，第二阶段 你冇讲咩礼物嘅？ 呢个礼物佢都冇讲。 哦，系 系啦，咁你只要你攞去回收，你就会知啦。系啦，你话如果过咗呢、這个系啦，过咗呢个时间唔紧要，都有个第二个收集站嘅，就要自己攞翻去 Y Park 嘅林区啦。咁记住攞去回收啦。